在西澳洲小镇卡纳芬附近一个的营地露营。他的妈妈第二朝早发现个女不知所踪，当时帐幕被打开。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当局之后进行海陆空搜查，并从首府珀斯加派人手调查，同悬红100万澳元寻人。到当地星期三凌晨，警方闯入卡纳芬附近一间被上锁的房屋，并在屋内发现失踪的女童。警方话，被捕男子同失踪女童嘅一家并冇任何关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9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3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1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跌1.4；保利协鑫能源2.89，跌3.1；普普马特54.1，跌1.75；美团272.2，升1.2；阿里巴巴159.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76，跌1毫；李宁87.05，升5.2；比亚迪股份291.8，跌5.8；药明生物114蚊，系升2蚊。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81，英镑10.605，瑞士法郎8.513，澳元5.785，加元6.266，新西兰元5.541，欧元9.014。每百元对港元6.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48。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48美元，卖出178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嘅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当大哥乔一成仲考虑紧接唔接受乔三丽同黄一丁喺埋一齐嘅时候，乔四美好似亦都堕入爱河。正烦恼之际，乔义强却突然被工作单位辞去。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海林、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贤、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当音频治疗师遇上音乐医生，Justin 話：其實今次編曲用到嘅音頻治療工具音叉嘅 scale 咧，同一般流行曲係好唔同嘅，甚至乎融合唔到添。所以佢話要多得同佢一齊創作嘅咳新風喺後期做咗好多嘅調整，令到整件事呈現到佢想要嘅效果。沒有聲，沒有喝彩聲，這麼輕，聽聽自己。作曲陳明喜，咳新風填詞林若玲，編曲監製咳新風。上榜七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陈明喜《星之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开心就最啱，早晨早晨，梁继章坐喺咗嚟啦。 Hi Wednesday。 星期三，三三不尽， 六六无穷， 着新衫， 好嚟。啊，冇错啦，三小时啊，风骚快活开始咗啦。咁咧，琴日咧，我见到啲人好多人留言啦。 多谢 Fans， 系啊，多谢各位朋友一路咧，唔单止系紧跟住我哋节目啦，同埋每日三小时之外咧、有重温啦，有留言啦，咁样有人多谢阿伯母啊，马伯母琴日咧透过阿马呢个口咧，即系阿马小强口，因为太 多谢马伯母啊， 系啊， 有冇多谢马伯母啊？ 我寻晚打电话俾佢，系九点几，佢准备就寝啦，佢、反应好冷淡，切煲汤啫。 我中意佢介绍 好有世界， 都未见到大蛇去厕所，系啦，真系 觉得好巴闭， 系等于刷个牙咁样，系咪？有冇讲啊？系咪？ 咁如果大家琴日咧咁啱 miss 咗咧，琴日咧因为阿马小强就讲阿伯冇教过一种咧叫一镬熟煲汤法， 系土法煲汤， 系啦，一镬熟咧就系全部咧煎完啲鱼就倒六碗水， 系 冚唔好冚晒盖，系咪？四十五分钟 啦， 咁样咧咁就会有呢个白柴柴鱼汤噶啦， 系啦，摆埋嚿豆腐落去，白雪雪我饮过啦，我证实系好甜。 咁啊，琴晚有人即系照你个。 煲饭一模一样煲饭， 真系几好咁咯， 咁咪好咯，即系估唔到大家吓，即系会愿意试你嗰啲嘢。不过唔系，系因为马伯良啫，唔系马伯母啫， 妈妈煲的 好多，好多 妈妈煲的白色鱼汤， 妈妈煲的汤或者妈妈煮的嘢咧，都有一种嘅传统智慧喺度。 冇办法，因为其实你嘅口味系由佢哋而嚟嘅，你谂下系咪？ 啱， 佢煮咩你都食咩噶啦，系咪啊？所以每一个人嘅口味又唔同，总系会觉得嘅就阿妈一定系有一啲咧系特。別嘅， 冇錯， 我唔想講嗰個字啊，咩手小菜嘅。 方法 咧，人一定有一个， 总有嘅方法。 系啊，仲有诶，死啦！我唔记得想讲咩，我仲有两次， 使唔使俾个使唔使俾个秘书跟住你？我呢个马秘书跟住你。 系讲紧鱼汤，我哋讲紧阿妈总会有每人有一个佢哋自己嘅 系 经典嘅小菜。 冇错啦，即系佢哋咧就永远觉得咧就系话嗰啲好简单 啫嘛，日日都咁煮噶啦。 点解你咁蠢？我蠢啫， 都可以咁讲。 系啊，即系佢觉得冇乜嘢啊。 但佢哋唔明，佢哋有啲窍门，其实基本上系真系佢哋咁多嘅经验，系啊，同埋有好多传统智慧系得佢哋先有嘅啫。但系佢哋唔能够将佢量化。 系， 你觉唔觉得啊？ 唔识讲， 唔 识教啊。 系啦， 因为好多佢哋都系最土法，搵只手捻少少盐啊。 所以佢真系要企喺后边度睇嘅。 系啊，我就企喺后边。你哋有冇试过试汤啊？佢通常咧 有， 佢就攞个羹滗，不如饮咧。佢飲完之後咧，佢放翻落去發， 係啊，冇錯， 我鬧 口水湯啊嘛，特別好飲咩？ 我鬧佢， 可能就嗰啖口水啊！ 你由細到大咧，而家先嚟緊， 我以前餵你食飯都係咁噶啦， 飲到你而家高大英俊啦，咁樣。 我唔知咧， 你塊面咁長都因為我啲口水啫。 即係佢飲完之後要喺嗰度發嘅， 係啊。 慣曬咯， 係啊， 同佢 家人啊嘛， 揾手加鹽加糖都一樣慣曬。 所以你咁聽話， 冇錯， 係咪？飲佢啲口水大，所以你咪好聽話。我哋以前有個好好古老嘅講法噶嘛，係嘛？飲佢啲口水，你聽我啲話啦。 冇錯。 咁啊，除咗話真係有呢一個嘅就係阿馬伯母佢嘅一啲白色魚湯之外嘅話，你都要多謝阿發發啦。 真係，我哋今日故事提供者， 好嘢。 係啦，我見到有啲人留言咧，話聽到琴日嘅故仔咧，加埋嗰隻歌咧，差唔多係流眼淚咁滯。佢話好感人啊，咁啊，多謝曬我哋好朋友。發發啦，咁啊，佢都話好深感受嘅，聽到自己嘅故事咧喺呢個空氣中播放出嚟。 係，咁佢就話其實原先佢應該要落車噶啦，但係要喺個月台嗰度坐埋啫，唔好意思啊。你會唔會因為咁遲到？ 唔知佢 要聽曬成個故仔先至喐得到， 聽，然後就過咗出。 我係佢，我會咯，甚至乎我覺得咧，如果我係佢，我會將個故事咧俾媽媽聽。係 一定要啦， 係啦，要將個故仔俾媽媽聽，俾佢知道嘅就係將佢自己嘅故事、媽媽嘅故事同埋佢自己對於媽媽嘅睇法。法 系， 系咪啊？ 爸爸嘅睇法咧， 佢爸爸嘅睇法，咁或者就将佢咧就系全部当一个礼物咁样咧，系送俾妈咪咯。 啊，呢个都好，有冇听众想将自己嘅故事咁样当礼物送俾人咧？都系自己执笔写翻个古仔出嚟。咁如果有啲咧，譬如话你未系咁适合播放，我哋将佢再少少修改啊，加啲嘢咁样。亦都係一種嘅，即係點唱以外嘅參與咯。 又或者未必需要係成個故仔，好似阿發發咁樣，一個廣播劇嘅形式俾我哋。或者你可以寫一個故事大綱，或者就係一個故仔，我哋可以將佢嘅就係話由呢個故仔，我哋將佢變咗係一個嘅廣播劇嘅話，呢一個就係我哋同我哋喜歡節目嘅風騷快活人每一位嘅 fans 嘅互動咯。我哋真係好多謝係嘛，你哋嘅即係對我哋嘅一啲感覺同埋心意嘅話。我哋真系已经收到晒啦，系咪？ 等同一齐主持呢三个小时，每一个人同我哋都系风骚派。 我哋嘅节目咧系属于你哋嘅，我哋系为你哋而做噶嘛。 最紧要快活啦， 最紧要你哋开心，你哋开心，我哋更加开心。啱每日三小时节目，10:16，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3%。今日咧，除咗有呢一个咩环节啦，记唔记得啊？ 你唔记得咧？ 客家婆，仲有我哋今日亲子访问， 睇下佢个眼碌。 要问其实这该不该如狂风吹吧像浪与海如浮得卷吧别要分析要预料长夜无尽美妙若让夜和我为你痴到透了自发自一开始已发觉爱你不可止我早已为你疯了 yeah, 燃了火把痴心烧 十点十九分，有啲朋友咧，依家网上同我哋打招呼啦，包括有 Amy 啦，佢话整早餐啦， 早晨，早晨， 仲有秘书，仲系早晨， 早晨秘书。 系啦，仲有咧呢位朋友叫 Vivian Young， 亦都讲声早晨啊，同埋 Loma 等等等等吓。 Good morning， 早晨啊，各位朋友一齐参与我哋三小时 嘅早晨啊。 第二台有風騷發文，都多謝朋友咧，都喺網上咧同我打招呼啦。另外一位朋友嘅 Kenny 啊 ，Kenny 啊，朝頭早咧錄低我哋把聲啊，跟住 send 俾我哋睇。嗱，我聽緊啦，咁樣樣知道嘅嚇。咁啊，網上咧睇到討論區咧，首先咁講就話咧，阿馬老師啊，你有冇試過咧？當你喺呢個洗手間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有個阿嬸嗌入嚟，有冇人咁樣？ 有試過， 呢度咪係咁咯。 通常都係咁 啊， 係啊，男女都係 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起碼嘅叫做禮貌啦，係咪先？因為 你都通知人㗎， 雖然可能都唔介意嘅。入嚟清潔啊，攞啲嘢啊，擺啲嘢啊，咁樣。 我介意噶，我份人好保守噶。 你驚咩？ 唔可以俾人哋睇到係咪？係 啊， 驚嚇親人係嘛？ 一定太勁啦！一定嚇親人啦，係咪先？ 我唔可以咁随便噶、 哦，原来你就系太劲恶女啊！ 咩人啊？ 系啊，真系当咩人啊？ 你我咩人啊？我想俾俾人睇光光噶嘛？ 你睇就睇噶啦， 要收钱噶嘛？ 系啊，系啊， 我净系结婚先可以噶咋。 好啦，咁啊，冇办法嘅，因为有啲咧男仔清洁女厕，我唔知道有冇啦。女仔女性清洁男厕就经常都有噶啦，甚至有啲阿姐咧，我试过，佢真系冇问嘅，确确咁就入咗嚟。 系， 咁 佢亦都 冇问，佢想睇你啦，因为咁就系话，等佢出里面啦，等佢出里面啦，快啲入去睇下先。 打电话直播。 最近咧系啦，有个讨论区咧就有个女性，咁佢喺台湾阳明山有一个叫做嗰啲温泉啦吓，咁啊喺一啲叫冲温泉嘅地方， 男女汤啊所谓叫 系啦浸浴嘅时候咧，突然之间 今晚直唔直播啊呢啲 浸浴汤， 我问下佢先，但我惊俾佢闹啊， 点解我系煲到啲汤白？ 我嚟浸嘅可以， 得闲揾啲男人入去。 跟住佢就 话：，煎下先。 突然间咧，有个男职员走咗入嚟，咁当时佢就赤条条嘅，咁佢就好嬲啦。咁就向 个男职员赤条条，几好、啊。 女游客赤条条嘅，系咁佢就向酒店投诉啦。咁酒店收尾就当然第一时间道歉啦，道歉完之后就解释翻、嗯，其实呢个男职员系出于善意嘅。 点解啊？入嚟望下你啊？ 系啊， 因为 你有冇冷餐啊？ 浸浴嘅汤咧，如果唔够热，你就会浸得唔舒服，因为真系要比较偏热嘅。咁可能当时佢表达过，喂唔够热，同酒店讲过啦。咁但系咧，酒店就揾咗个男职员即刻接入咗嚟，即系话我想快啲同你整翻热啲啫。嘥 气啦！ 但系其实咧， 呢啲桥我都试过啦。 你讲嚟听下。 系啊， 你做过呢啲职员噶？俾人烹走咧，定系系咪？又唔好再请 你 做咁长嘅。 你上次系点样？ 咩事啊？你上次系你点样啊？你讲嚟听下。 系咪啲水唔够热啦？ 大家开始， 即刻攞只手指浸咯。哎呀，唔热，唔系呢啲真系离谱。 搵 个女士入都得嘅啫， 可能接受。 酒店嘅解释咧就系话，本来佢哋嘅做法系点咧，就好似头先我讲阿婶喺厕所嗌啦，佢会搵女职员入去睇睇先，女职员。睇完冇人客啦，然后先叫男主人入去，佢正常咁。不过嗰日个职员咧，男主人太心急， 咁佢都會叫做 可能嘅， 唔使講啦，唔使講，係啊，唔需要再講啦， 炒得。 基本上呢一個就係揾一個女職員入去嘅，就話係個，這是基本常識。嗯， 同埋係 一 定 禮 貌嚟嘅， 係啊，係冇可能同我解釋用任何嘅一個方法。 有乜咁心急啫？ 係啊，就算如果係嘅話，你有幾心急啫？就算你講聲嘅就係唔好意思，裡面有冇人，我入嚟啦， 就唔 係 咁樣入咗嚟。 基本嘅禮貌都要啦啩？呢一位男職員，我覺得真係一係想入 有問題 啊， 要給佢黑豬仔兩隻。 我覺得應該係要炒啊，因為你係會令到我哋呢一度個名聲係非常之唔好嘅，係咪？作為一個客人啊， 俾人投訴， 冇錯，而家已經係投訴咯，客人都。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要照顾女性嘅淋浴间或者系呢啲咁嘅浸温泉，系咪要揾女职员？ 梗系要啦， 根本就系、 是、你教识个女仔咪得咯， 最基本啫嘛。同埋有几难、啊？ 女职员做有乜分别咧？都得嘅啫。 同埋呢一样嘢唔系男人一定先要做到噶嘛，系咪？你将嗰啲水变翻一个比较舒服啲嘅温度啫嘛。 加温度啊，或者你基本检查，女士都做得嘅，冇、 得解 释死罪。 不过讲翻话呢啲咁嘅嘢咧，讲真，即系其实我谂都大家有去过唔同嘅地方度浸过温泉啦。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就，但系其实都有一啲尴尬嘅经验嘅，会唔会啊？我分别嘅就有去过嘅就系可能日本嘅呢男女共浴嘅地方啦。对唔住，我真系不能够接受。但系你会发觉就喺当地人嘅话，浸得好开心嘅。 但我想问咧，佢哋共浴系完全唔着衫， 完全唔着衫，同埋其实佢亦都唔俾你着衫。佢最多嘅就系俾你有一条细嘅毛巾仔，条细嘅毛巾仔嘅话，亦都唔会俾你去遮住一啲乜嘢嘅地方，因为你乜都遮唔到啊。嗰条细嘅毛巾仔系似你个背脊嗰度出咗啲汗，跟住阿妈帮你扇喺背脊。嗰條咁嘅毛巾仔啫，即係方巾啫。其實佢係俾你揾嚟做乜嘢嘅咧？好可能嘅就係整少少凍水，跟住佢就擺喺個頭嗰度，係俾你咧就降温，唔使咁熱嘅啫。咁但係其實嗰條毛巾仔乜嘢都遮唔到嘅。如果遮到嘅話，你都會好唔開心咯。 嗯，係啦，咁唔使都遮到。 馬小榮，係 咪先？你躲得，哎，遮唔到啊！好開心。得得少少嘅安慰， 遮得一边可能会好啲。 冇错，咁其实最多你会见到啲人，可能佢遮啲比较重要嘅部位，咁啊落咗去之后就哦冇嘢啦，放松。但我都系唔得咯。 但你都要起身噶，你都要 起 身。起 身嗰一下嘅呢， 背住嚟起咯。 系啊， 即 系背 转 身， 背转身起咯。 后边全裸就好过前边全裸嘅。 你又认唔到系边个？ 冇錯，其實最重要誒、你就係非常之啱。跟住我諗到一個辦法嘅，就係話其實如果你真係咁介意嘅，其實嗰條毛巾仔揾嚟做乜嘢咧？遮住你塊面， 又睇唔到你個樣嘛。 其實你唔會認得我身體係邊個噶嘛？我著曬衫， 差唔多噶啦。 其實最緊要嘅就係話啊，你同嗰個人嗰個樣同埋佢個身能夠配對到嘅，你先覺得尷尬啫嘛，係咪？係 冇錯。 哇，原來就喺呢一個頭先喺裏面都好肥嘅。 係啊，或者 啱啊嚇，即係咁樣話人。 係啊，或者你個紋身背脊寫住 Sarah Hall。 係啊，或者愛咁嘅。咁人就哇就係佢啦， 係啊，呢就個愛 照喎。所以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噶。如果你唔知道我的樣係點樣嘅，係咪先？咁就無限想像咯。所以我覺得毛巾仔咧，其實我都係吸住個頭咪，吸住個面咪得咯，咁樣咯。但係嗰時候我已經走咗啦。 但係佢直情係同埋一個詞啊。 同埋一個詞， 同埋一個詞， 男 女共浴，男 女一齊嘅。咁但係其實佢冇乜嘢嘅。如果你唔用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眼光，但係 健康就 OK 咯。 其實真 係 冇嘢 噶。 你見到不過都係上咗年紀嘅叔叔同埋就係嬸嬸咯。咁啊就係一定係噶啦，即係擦到乾乾淨淨，洗到乾乾淨淨，你先至落去噶嘛。咁呢啲係基本禮貌，唔需要多講啦。咁咯。但我覺得仲有另外一個就汗蒸膜咯。係啦，汗蒸膜你有玩過啦？ 我玩過啊。 你會唔會覺得好尷尬？唔知自己做紧咩啊？ 少少啦。 叫你做咩做咩？ 系啊，少少啦，同埋唔系好舒服嘅啫。 点解咧？ 我自己觉得，因为佢啲动作比较粗鲁啲。 系啊。 对我嚟讲咧， 好痛啊！你咁觉得？ 系咁出，系咁出。 系啊。 即系如果你话按摩嚟讲咧，我比较接受咧，就系嗰啲推油。但你話其他泰式、中式、乜式、乜式嗰啲咧，我真係怕痛嘅，我個人係啊。 大佬有冇玩過啊？ 我冇玩過。 哦， 我玩過温泉，但我唔係玩呢啲咯。我驚我舅父去呢一個嗰個叫邊度咧？台灣有一個地方係肯丁啊，我唔記得邊度啦。就浸 台灣肯丁冇嘅 浸嗰啲温泉咯。但係嗰個地方真係好土炮嗰啲咧，一個黑色嘅缸咁樣企入去，你又睇唔到啲水乾唔乾淨，裏邊有咩你又 缸唔係一個池， 缸 温泉喎， 係 喺呢間房裡面嘅。 一间大嘅浸浴个间咁样，即系成间咁，里边有一个即系 池啦， 池咁样，啲水又黑掹掹咁样，你踩落去咧，里边又滑雪雪、滑捋捋咁样， 系滑捋捋嘅， 你要感觉 啲水系啊， 好似好干净咁咯。咁我浸咗好耐，我舅父又唔肯起身，我浸咗开始晕啦，即 系太热啦， 起身啦，不如起身啦咁样，咁咪好咯，等我浸多一阵。 我话点解你咁中意浸佢？因为我系香港脚，我想浸啊！ 你同佢同一个车， 系啊， 系咪？系咪好崩溃啊？即刻 崩溃！ 咁佢系我舅父，唔可以。哇！有冇搞错？你而家先讲，我又唔可以咁话佢。 咁又系，咁又 起咗身之后咧，真系咧好晕啊！系咁流汗，因为啲热咧散唔到咧，坐咗喺度半个钟头，系咁喺度泼屎泼屎泼屎，所以个感受唔系咁舒服。 系啊，喂，你有冇过冷河？过冷河好舒服噶， 三温暖啊， 系三温暖啊， 最冰嗰啲水啊嘛， 系啊，好舒服噶，哇，正啊！ 冇啊，嗰度冇冻水池，全部都系温水池、热水池噶嘛，系啊， 佢嗰啲系芬兰浴， 嗯， 啊，系咪？ 马修格嗰啲啊嘛， 系啊，喺啲蒸汽度嘅写字咁嗰啲啊嘛，我知你喺度做咩啊，几好噶，倾生意喺个地方倾噶。你讲嘅 系啊，唔准带手机啊， 冇错，倾生意啊嘛，俾个 number 你，系咪最好噶啦？就喺嗰个玻璃嗰度写个 number， 跟住一抹 抹咗佢。 大家记得啊，记得个零字定六字咧，死火。 所以啲人有出事咪就解咯，睇错咗。 果然商场嘅秘密啊， 梗系啦。 好嘢，好嘢，喂，好啦，十点半廿度气温啊，我先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接近两年的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和大众的日常生活，对全球公共卫生机构带来挑战，香港亦都未能独善其身。他指出，本港至今录得不多于13000宗确诊个案，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少个案的经济体。本港亦都未曾采取封城措施，对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林郑月娥在健康城市联盟国际大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近月基本上没有录得本地感染个案，市民生活大致回复正常。她认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成果，有赖本港卫生医疗体系的努力，又感谢中央的支持，以及市民即使面对不便亦都配合当局的防疫措施。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据他了解，政府最快今个月中要求 B 类食肆堂食的食客亦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现在仍然有一些市民拒绝使用安心，是抗拒使用安心出行，他们可能会不选择到 B 类食肆，或者是转为外卖，但相信对食肆的影响好小。林瑞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近期当局多了对食肆的巡查，亦都有发现食客填错或者没填资料，食肆要被罚。如果在 B 类食肆要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对食肆的压力反而减少，因为不用花费人手检查和核实食客填写的资料。他又认为现在疫情缓和，建议政府同时放宽或者重组对食肆的规限。统计处数字显示，以香港作为总部的美国公司数目按年减少一成至254间，是18年新低。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说，香港在这两年有很多的动荡，中美争拗以及国安法的实施不多不少对企业有影响，再加上香港的营商成本高，如果不是有独特优势或者是好处，企业会审慎决定或者推迟设立地区总部。李兆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香港邻近内地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但投资最重要是要稳定。香港的司法系统相当优秀，但实施新法例的时候不多不少对一些外资有隐忧，例如一些机构会不会涉及非法活动，或者担心卷入政治漩涡，对企业来说不希望见到不稳定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3宗来自本土，黑龙江占最多，有35宗，河北同甘肃各14宗，北京9宗，内蒙古6宗，重庆同青海各4宗，江西、云南同宁夏各2宗，四川1宗。新增的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1宗来自本土，分别在江西、重庆、黑龙江同四川。 内地至今共有97,423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1,787人康复出院。内地今轮疫情累计新增超过500宗本土确诊个案，其中超过420宗同内蒙古同甘肃等地疫情有直接或者系间接嘅关联。黑龙江新增嘅35宗本土个案都系嚟自黑河市，当地发现确诊病例嘅超过50个小区都实施硬封闭，外辉区进入应急状态。另外，重庆多地嘅麻雀馆、KTV 同戏院暂停营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7点，跌282点，总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5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8.4跌5.6，保利协鑫能源2.93跌2.7，阿里巴巴156.7跌4.9，泡泡玛特53.5跌2.35，美团268.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9跌8.6，盈富基金24.94跌3.6，李宁85.95升4.1，港交所456.4系跌7.6，快手94.8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8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2，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现价报16,580跌7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80.43美元，卖出1,7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咧，都已经系清理好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体艺中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咧就排到去美林村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体艺中学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美林村。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咁在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全青交汇处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洋屋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 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喂，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围啦！有时出去食嘢咧，即系好多嘢咧，就未必好似自己屋企整咁样，即系完全系你要嗰种啦吓。最简单就系一种咁份量，到底要食几大碟、几细碟咧咁样。咁有啲人喺讨论区咧就话：，哇，呢一间嘢咧食叫做一碟嘅嗰啲叫做炒贵雕啦，咁样咁少嘅咁样样。咁个老板就解释：，哦，系，因为以前咧经常俾人话太大碟啊，咁所以我减咗个份量咯，咁样。咁但系佢觉得，喂，系咪有少少乜嚟解释啊？世界上点会有人投？数太大碟噶咁样样， 有啲类似咯， 系啦，我就啱想讲，其实我琴日先去到一间买外卖嘅地方，我从来冇试过噶，我见到好多女仔都会讲呢一句，但我琴日因为真系唔系，系啦，唔该俾啲少啲饭，系嘅，即系多咗，虽然你咪唔食咯，但我成日觉得。哇！又咁倒嗰下咧，其實覺得好似好衰咁樣。 係啊， 哦，你有冇呢個感覺？ 我有呢個感覺，即係其實咧，我第一次見到有某啲嘅餐廳開始嘅就係話，所有嘅嘢咧都係端你自己嗰個重量計嘅，我覺得非常之好。 嗯， 我記得嘅就係喺邊度咧，我唔係好記得啦。見到嘅就係有一間嘢嘅，所有嗰啲餸也好，飯也好，乜嘢都好嘅話咧，係一兜兜擺咗喺度嘅。 嗯， 跟住咧你就去攞一個盤啦。咁嗰個盤咧，其實咧都可能係分去兩三。咁就可能有三格个，可能你可以摆餸啦，有一格个摆饭啦。咁跟住咧，你就自己所有嘅嘢咧，就可能饭要几多，系啦，有多有人少噶嘛。 呢个好好， 其实咪好好啊， 好好。 仲有一样嘢，佢有一个相，又亦都有佛。罰嘅就係如果你食剩嘅話，我會再稱一稱你食剩幾多嘢。我唔係減翻錢俾你啊，係啊，我罰你啊， 幾好啊！ 咁樣你先知就住自己嘅胃口，你今日你有幾肚餓，你想食幾多飯，要食幾多餸， 因為得你自己知 道，你自己知 啫 嘛。係啊，我唔搞你噶啦。 同埋你覺唔覺得咧？而家好多坊間買翻嚟嘅飯盒，我個人覺得啫，啲飯量都係偏多噶。 太多啦，我都覺得係啊。同埋你就係有時會因為唔想嘥，跟住你就會食，食完之後你會肥咯。係 啊， 唔係一件好事嚟啊！睇下你。 我 你咪就系咁嚟啊！唔好意思啊， 我曾 但你系咪觉得啱啱好噶？我见你次次食饭咧，我哋嗰日同佢食饭，唔知食晒啊！佢好快啊！我谂我倒落厕所都冇咁快，系啊！佢真系 最衰个口嗰盒冇蒸， 系啊！佢嗰日就系话系啊，个盒如果蒸咗嘅话，又或者系发泡胶盒，佢会食嘅。 你系咪好少食剩饭嘅？ 我好少食剩饭， 嗱嗱，饭量对于你嚟讲嘅话系正常咯， 系啦，完全唔系问题。 大部分人都系觉得太多咯。 我话俾你听，如果自己不饭咧。我会不得众多嘅，因为我试过喺东莞嗰啲工厂做嘢咧，咁有啲所谓即系写字楼嗰啲同事就去另一个饭堂嘅，全部都系 自助式， 自助式啊，饭啊汤啊送我哋自己。 我中意咁嘅， 我系即系一人有个盘， 都系白饭饮装啦， 系啊，一人有个盘啦，我系试过肚饿到咧一个盘。淨係裝飯， uh-huh. 另一個盤淨係裝 盤喎，揾個盤嚟裝飯啊！ 係啊，唔知啊，咁我就慢慢食咯，同埋因為冇嘢做啊，喺嗰度工廠咧，你做嘢又喺嗰度，住又喺嗰度， 係翻工就等食飯啫， 係啊， 食飯等放工， 冇錯， 即係你一個盤係餸。一個盤是飯， 係啊， 食咗兩個盤嘅嘢， 但係人哋係一個 湯咧，湯就直頭係人哋成桶咁樣就直接拉埋嚟自己勁飲 啊！勁飲， 喂， 湯 強天嗰個人咧，見到佢嚟咧，喂，冚埋啲人，冚埋啲人，冚埋啲人， 冇埋曬，即刻拉 咧嗱，我哋嗰啲寫字樓嗰啲湯咧，我 都盡喎你， 好好飲嘅。我系两个碗， 唔系嗰样， 一 个 碗 汤 渣， 唔系嗰样嘢好唔好食啊？ 系你可以，你食得落 嗰啲，你都有个份啊。 慢慢食啊，系啊，特别系夜晚，因为早食饭啊，即系五点半已经放工啦。咁我通常六点前就 明啊明，我怪错你啊。其实原来你个肚腩系咁嚟 啊，我同埋佢个肚腩已经算细啦。 练成的系嘛？如果你咁样食法嘅话，就真系 我谂你个胃咧有我哋四倍咁大， 系 咁大。 其实你系咪有四个胃噶？ 啲牛咁，有時你會 有 錯法， 有一個無謂啦。 一個無謂啦。一个大位， 一个无鬼位， 仲有最后一个非常无位啊！咁先食到咁样嘅 四个位系啊！但系嗱，好坦白，如果佢不俾我咧，我就即系够噶啦，因为自己原来嗰啲系 咩？ 咩 叫做佢不俾你就肚扎？ 即系如果自己不就会不多个需要，如果人哋不俾佢咧。佢就會夠嘅， 因為你驚唔夠， 係啊， 所以你就會畢多啲， 冇錯。 但畢咗翻嚟咧就照食， 係啦，又想食曬佢， 又 唔想嘥， 又唔好意思， 冇錯啦，就係咁咯。其實真係唔關我事㗎，我被逼嘅， 唔關你事。你自己畢俾自己食嘅時候，你畢多啲啊嘛，點會唔關你事啫？ 唔係啊，我隻手唔知點解唔聽我講啊，就畢啦。我錯住佢。 我想問咧，除咗手，仲有冇邊部分係唔聽你講嘅？ 好多部分，其實基本上咧， 喂，起身啦， 喂，冇一個。部分你听你讲嘅系咪？你个脑啦，你嘅手同埋， 自己谂下身，下身两个字，下身两个字， 全部自把自为。 Mariah Carey 嘅呢首 I'll Be There， 每日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都会守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网上情，婚姻嘅本质不是爱情。钟书国喺《围城》里面曾经写过，结婚无需要太伟大嘅爱情，彼此唔讨厌对方已经够结婚嘅资本。呢句说话刺破咗大多数人赋予婚姻嘅幻想泡沫，将所有人拉翻去现实世界真相。呢、这个亦都系为什么嗰啲最后走进结婚教堂嘅，能够携手一生嘅，大多数唔系神仙眷侣。婚姻嘅本质并不是爱情。咁婚姻系乜嘢？婚姻嘅本质系价值嘅分配。身边有一对情侣，平时感情好好噶啦，到结婚嘅时候，因为礼金而嗌晒大交。一个女仔屋企咧就要10万嘅礼金，男朋友妈妈觉得太贵啦，2万啦。男仔对待呢个态度就系、是、阿妈话2万就2万，而且埋怨个女朋友又话爱我，结婚嘅时候要咁多10万卖女啊！女朋友更加嬲啦，都未结婚就听阿妈讲，结咗婚仲得了嘅？两个人为咗礼金嘅事一拍两散，各奔东西。恋爱嘅时候。讲下我爱你，你爱我就得啦。但系结婚就要考虑钱呢一样嘢啦。有人话结婚就好似合伙开公司，开公司需要启动资金。你有几想开呢一间公司，取决于你带几多钱嚟开。呢、这个价值唔单止系物质，仲包括你嘅外貌啦、能力啦、情商、魅力、认知等等。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价值差不多一样，边个都不好占边个的便宜。但是人有一个弱点，就是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大的东西、最多的东西，企图占婚姻的便宜。这样的人既不懂爱情，亦都不懂婚姻。没有人可以在婚姻里面占到便宜，即使有这么好的事，但你在婚前占到的便宜，结了婚之后都会尽数失去。讲到尾，婚姻的本质是一场彼此交换价值的更换。你是什么人就会遇到什么的婚姻。如果婚姻是一架机器一路向前走，爱情就是令它运行的润滑剂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好像一架没了机油的机器，行下行下就会坏了。就算以前上一辈嗰啲上亲戚嘅婚姻，大家唔认识嘅，但系结咗婚之后都要培养出爱情。喺婚姻之中，最大嘅忌讳就系想改变对方。你以为佢咁爱你，一定会为你改变，殊不知身为一个成年人，佢嘅三观、佢嘅习性已经养成，就算为你改变，都只系一时嘅伪装。与其想改造对方，不如一开始就找一个对的人。无论你跟谁结婚，都是一场自我的修行。不要总是苛求人家，学下降低自己的期望，婚姻才会处处充满惊喜。婚姻未必一定需要爱情，因为婚姻的本质里面对等的价值才是最重要。当一切成为习惯，当爱情已经消逝，你们的价值是否对等？你愿意为这场婚姻付出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辗转辗转之间，悄悄爱意冷淡，点点火花再不灿烂。孤孤单单心间，扑扑索索街巷，猜猜测测在你双眼。

啊，对唔住，系 Atom 俾你嗰、那个系嗰啲会发声嗰只蛋系咪？ 还翻俾即系乱包嗰啲， 还咗啦。 OK， 我仲有 Atom 俾咗乱蛋你咩？ 系啊，唔系佢俾我会发声嘅嗰啲咁嘅 嗰个肥肥蛋， 嗰、那个蛋蛋 出声嘅， 我俾翻佢啦。 响嗰、那个即系我嚟做 percussion 嗰啲。 系啊， 但我讲紧就系 Sarah 咧，中唔中意有啲乱包五蛋嗰啲噶？ 我觉得好诶，唔系太过环保啊。系啊，所以即系我就唔系好用嘅。如果系我帮我喺屋企会用暖水袋。 哦、 我覺得暖水袋係好正嘅， 不過暖水袋通常用嚟瞓覺咯， 瞓覺咯，之前咯，跟住你會整個暖水袋之後，你擺落嗰個被竇度，跟住咧， 哇， 得個暖曬嘅成個，你掹翻出嚟，哇，又感覺到啲歌，正啊！ 我有一個方法，好科學嘅，就係、是。 点科学化？你讲乜嘢都要作大少少嘅，我 啱嘅， 就 系 攞个 烫 斗 大师 烫下张床去， 黐线 嘅，暖噶， 唔会暖好耐啊！梗系热水袋，人哋热水袋可以维持一晚。 你仲有呢一样嘢，你仲有呢一样嘢，仲有就系话你可以揾一个风筒吹热佢， 系都得， 风筒吹又得，或者就系你真系觉得冻嘅时候咧，最快系乜嘢？用风筒吹， 系啊！ 嗰阵时我哋拍戏嘅时候咧，嗰啲姐姐教 嘅，呢个系真系救命噶！如果真系有朋友冷亲咧，即刻吹。 系啊，仲要系吹你嗰、那个后边嗰个咧，我想拍你个位，你个后尾枕，真噶， 拍佢云正， 我知， 拍后只后尾枕，系啦，拍到晕晕 十一点啦。 个案较前一日大幅增加超过1000宗，是历来单日第四高，累计大约37万人染疫，再多18名的确诊患者不治，累计2892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中，社区感染占2640宗，超过78%在首都圈。韩联社报道，南韩今个月一号启动第一阶段的与疫共存模式，放宽防疫限制，加上上星期五起连续三日的万圣节活动，预计影响将会在今个星期逐渐显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9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5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5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跌2.6；保利协鑫能源2.95，跌2.5；阿里巴巴157.8，跌3.8；恒生中国企业89.44，跌4.2；美团272.2，升1.2；盈富基金25.02，跌2.8；泡泡玛特53.85，跌2蚊；李宁86.45，升4.6；港交所459.6，跌4.4；友邦保险85.75，跌2.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07，瑞士法郎8.517，澳元5.78，加元6.266，新西兰元5.538，欧元9.017。每百日元对港元6.8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4。港金现价报165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9.96美元，卖出178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深水湾泳滩对出。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喺港岛区，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富怡道去翻小西湾村方向啦，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

咩话？你话咩话？ 六尺人，嗰啲唔好学。 唔好唔好， 哇！吓死我！ 唔好逼我再讲， 吓死我！ 我讲咗先知，我自己个心嚟一嚟。 我吓得我啊，即系流晒汗。 大家唔好听重温，唔好听重温。 千祈唔好， 洗咗佢先。 系啦，叫你唔好睇，千祈唔好。 O K， 好啦。好惊啊！十日雨台好日子，所以我哋要学嘅就系啲雨台 DJ 名啦。 哇，正啊！正啊！ 你下次你喺大堂嘅时候咧，用客家话叫佢个名嘅话，系咪好劲啊？ 好劲啊！ 系咪先？系喎，咁其实 茶叔梅， 茶叔梅 识读茶噶， 系啦， 正式开始先啦，好嘛？ 好啊，咁其实讲紧嘅就系即系雨台好日子嘅话，雨台咧就系来自我哋呢一个嘅就青春交响曲啊嘛，咁都系要学下嘅，就系喺青春交响曲里面出现过噶啦，即系无厘粉咯。 诶，冇所谓啊。 头先阿林珊珊咪讲咗咯，嗬？嗰个佢有个主题曲啊嘛，讲咗站名 啊，系啊，超希朗夜黑晚炎热跳声，汤时空夜黑号叫谋汤歌嘛。 咁咪重播一次，我听唔到你讲咩？ 我话咪就系咯，头先你听嗰个声带嘅时候，你话已经好耐冇 读一集 啊， 有 啊，邵庄庄啊， 要几多名啊？ 系啊，要佢名， 所以嚟到要几多名啊？他朋友又 冇，无所谓， 不如你俾好少时间听一次好嘛？ 好啊，嚟。 十八日雨，二台好日子。 当年香港电台第二台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拥有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海林、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贤、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十八日以台好日子， 冇错啦，就系头先呢一扎嘅名单啦。 诶咩？以台口热做嘛？ 好嘅， 咁其实当然你话咧就青春交响曲一路咧就系承先启下，系咪啊？继往开来，一路咧就亦都有好多嘅人去加入咗我哋嘅以台嘅话，令到我哋嘅大家庭更加发光发热。 仔仔堂啊， 好啊， 好啊， 你就听下家婆先，系啦，冇错。唉，好惊，我头先我到而家都仲系抹一额汗。Sorry。嗱，如果系咁样，我可能下个礼拜冇工翻噶啦。 唔会，我同你个茶叔梅讲， 茶 叔梅讲， 你人哋个名都讲错， 点会读个茶音噶？ 你点会同茶叔梅讲咧？关茶叔梅咪计数啊！ 我都开始热啊！ 你系咪开始好惊啊？ 啊，好 唔系，我本来都唔惊，佢讲埋个茶字我就惊。 大字，你好狂啊！ 黄波主阵。 得啦，唔好再讲啦，你 我惊你越讲越 啲污糟水越抹越大沓。 不如算啦，我走啦好嘛？今日唔好学 啲污糟水越， 我得我 一滴嘅啫，你越抹越大嗰个面积。 好惊，好热啊！ 鬼热啦，惊啊！ 我隔拉粉流晒， 隔拉底又汗啦。 隔拉底点讲 噶？隔拉底 哦，隔拉 底 尿汗，尿汗 啦， 好 正式。 好，即系嚟，我会加入咗有一啲嘅就新嘅啲 DJ 嗰啲名噶吓。 好， 听住咯。第一位当然系有张文新先生啦。点讲啊？ 撞门神， 撞， 真系读撞啊！ 撞门神， 撞门神 系啦，撞门神冇错，撞门神， 撞 系啦， 撞相撞 啊，系咩？你咪已經學過張曼玉啦，所以你就學咗撞，係啦，撞曼玉，咁就係撞門神，撞曼玉啊，唔係撞曼玉，係啦。第二位嘅就係當然啦，頭先你最中意嘅係邊個啊？ 茶叔梅， 茶叔梅 係茶叔梅， 即係讀茶音。 茶叔梅，希喎，有冇海茶嘛？榨茶， 唔係讀叔啊？ 啊，茶叔。梅 梅 系啦，茶叔梅 ，OK， 发音 系啦。咁有一位嘅话，其实基本上有唱歌又好好听啦， 系咪 啊？成家人其实都系 欧瑞强。 呢位系林珊珊，系啦，佢就得 因为太多 DJ 声啦， 太多 DJ 啦，系咪？林珊珊就系林珊珊，林珊珊呢个好易啫， 呢个好易 系啦。跟住嗰一位嘅话就好红嘅，咁啊有好多嘅所主持过嘅一啲节目嘅话都好受欢迎嘅。 邓伟林、 梁继章、 梁。肯定是梁介壮啦！ 喂，我是主持人，你都摆埋我上台。 向天呢？你话向天呢？ 向天呢？ 向天 咩？向天呢？ 肯定系 向天呢？ 佢就系向天呢嘅梁介壮。 咁难听噶 梁？ 嗰阵时咪同你讲过，所以你做你叫咩噶嘛？ 第二个字点讲啊？ 介 介 系啦。跟住你嗰阵时话你自己就梁继章啊嘛？ 介啊！ 梁鸡撞。OK， 系啦， 嘅撞 系啦，咁啊第四或第五位咯，个 章字就系撞啦， 系啦，咁啊听住嘅就系头先你有讲过嘅就系话弹琴又弹呢个吉他又好咧，唱歌又好听嘅就系欧瑞强啦，姚瑞强， 姚啊， 瑞强， 哇好难， 姚瑞强， 强 系。 姚瑞强 系啊，姚瑞强好啦，跟住呢一位好犀利嘅，夜晚黑嘅时候，基本上佢哋嘅所向披靡嘅， 邓伟 林声一讲嘢出嚟嘅就系郑子成， 枪 柱贤， 枪啊， 嗯， 枪 小姐，枪先生，枪柱贤， 贤 系 得 ，OK， 好啦，跟住嘅就系风骚发为人之后嘅系乜嘢嘅？ 李志刚 系啦。李志刚， 李志刚 系呢个仪聘啊，系咪就系李志刚啦？未连康康，好啦，当然头先我哋喺我哋嘅声带里面嘅话都有听到嘅，咁啊好犀利啊呢一位朋友，咁啊就嗰日我哋嘅 party 嘅话咧，佢都有出现嘅， 好多啊， 佢英文名叫做 Eric， 佢系 伍嘉廉， 伍嘉廉。 嗯，沃卡嗰个嘅假假田个假， 系嘛？ 梁吴假梁，冇错啦。当然啦，喺青春交响曲里面嘅话咧，好受欢迎嘅节目有好多，亦都唔少得嘅，就系有呢个三个小神仙中间嘅呢位男士，佢系 枪弹衰， 枪弹衰， 枪 弹衰， 衰 系啦。 青蛋衰， 冇错。当然啦，咁要介绍到嘅就喺我哋嘅风吹快活人之前嘅有一个早餐嘅节目咧，呢一位都可以讲得嘅就系而家就系统领住大军嘅梁荣忠啦，即系梁荣忠， 梁 荣 忠， 荣 系啦，梁荣忠 总。 中郑丹瑞、 撑 蛋 衰、 梁荣忠、梁永忠， 点解你唔讲你自己嗰个嘅？ 我都唔系十八廿二， 唔系你唔讲李丽蕊嘅。 哦，一阵间个问题会出现嘅。 哦 ，OK， 你放心。 OK， 好， 留意啦啊！一阵间我哋有 Tiki Tiki。 同埋今日咧，我哋答半之后咧，亲子时间有一个打剑嘅教练吓， 犀利啊！ 教大家 系啊，等你有 打剑嚟啊， 成为第时嘅张家乐，好唔好？ 好啊。 人生。总有几个，谁傻得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么？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知己亲友，毕竟只是星河其中的一粒尘埃，同路过，原来不只相他，同时如此相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收徒里的小风波。 继续原谅的力量，关心妍，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天机测验啦，十一点廿五分啦， 客家婆， 好啦，试下你哋嘅黏黏， 当 咚咚咚咚咚， 我当咗先啦， 你劲啦， 不如我当你嘅系抌啊， 唔好， 好，张张同埋强强吓，好，阿强啦，咚咚咚咚咚，系啊，仍然继续呢一个系咪？ 冇错， 咚咚大师啊，你系， 好，第一题，唱盘当题， 咚咚咚， 张张， 茶叔梅 梅， 茶叔叔， 茶 叔梅， 茶叔梅系啱嘅， 不如你哋自己开一班啦， 好啊。 一个答错嚟 啊！ 攞个手， 喂，你冇试过， 我够有帮你啦。 你冇试过， 永远我就系答完第九条 做人唔好咁离谱， 系啊， 呢个四眼龟 咪就系咯。 你系插班噶咋？知唔知啊？ 赢晒嘅，知唔知？ 你系插班男学生嚟噶。 我讲一句，你哋讲四句，我错， 你插班噶咋？ 长嘴， 你连校服都未做啊？ 系系系， 咪就 系 咯，条裤仲掉脚，我都未话你。 系啊。 第二题，小男人周记有咩位啊？小张张 抢蛋碎， 抢 抢蛋碎， 抢 抢 蛋碎系啱嘅，冇错，系啦，唔好放弃啊吓，继续努力 ，OK。 我冇， 佢同我讲唔好放弃啊，唔系你讲啊， 佢同你讲唔好放屁啊。 有边位大家都唔好放屁，系咪？ 收到，收到。 好，有边位 DJ 系香港制造噶？ 咚咚咚咚咚。 好，小强强 呢支歌 非常好啊！ 俾你答啊， 我知啊。 第四题 真系唔好让我啊！如果你咁样唔当咧，我就唔玩噶啦。 呢题关关于你嘅。 嗯。 马小强有音乐傻人之称。 咚咚咚。 讲。 小强强。 请祖先。请祖 先。 系咪又帮翻你？ 咁啊系啦，我大家都咁爱，岂有此理？ 我其实系自己讲，我冇听到你睇我。 哦。招积喎，而家招积喎， 搵饺子 扣翻佢一分啫， 剪佢头发，好今次 唔好剪头发，剪第二样， 好剪第二， 剪指甲， 好剪指甲，唔好嘈， 太长啊啲指甲， 边位同魏真同邵国华一齐当 梁佳作， 梁基作系啱嘅，讲得好好啊， 系啊， 系啊，主持嘅三个节目的心咧就话一事无两啊吓， 好劲啊， 受欢迎噶， 我中意听啊， 系啊， 第六 咁错，第六题有边一位 DJ 嘅话系有双石士嘅学位咧？ 咚咚， 好，小强， 连山神， 搞错，佢几时讲俾你听？佢读嗰啲咩石士啊？ 石士啊， 双石士啊， 双石士啊， 一个系中文大学嘅，一个医学院嘅，乜嘢？边个？ 我都唔知。 咚咚咚咚咚。 讲啊， 梁永忠 系啦，梁永忠冇错， 犀利啊，钟哥咁 犀利嘅钟哥， 佩服佩服。 好，有一分啦，而家就系3-3啊， 我知 系啦，咁啊扯成平手嘅，跟住第七题，听住啦。有边一位嘅话系曾任广播 的 小张张 门线， 掌门线系啱嘅，冇错啦。好啦，另外仲有就系边一位 DJ 相传系同李丽 嘅 小强强， 念散散 点啊？ 我答咗啦， 林珊珊 醒未啊？ 我讲 系啦，系你抢答成功嘅，系林珊 珊。最后一题吴嘉良答埋啦。最后一题吴嘉良，唔使问，唔使问， 喺度停站， 唔使问， 唔记得咗自己的策 略。我已经攞埋最后嗰分。 你自己个策略，其实你成功嘅话就一样分。 我要投诉。 每个童年太宽松，眼睛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刺激。 9:1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吓，风骚浮人，我哋呢只歌咧叫做《平凡人的自传》One Promise 嘅歌曲。好啦，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话：，知道有长者在使用安心出行遇到的情况，会不断优化系统，令程式更加简单。目前正是研究不同方案，业界亦都有给予意见。他又话：，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透过 WhatsApp 电话96171823查询。黄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听到有建议以八达通等的资料代替安心出行或者是填写表格，认为不同的方案各有好处和考虑，当局会研究。他又说，安心出行系统的操作过程不需要使用数据，但市民应该定期下载有关高风险场地的资料作出比对，以接收感染风险通知。如果缺少这个功能，即使有记录行程亦都没有作用。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话：，过去一个星期，协会接到超过100宗关于安心出行的查询。自从新安排在今个月实施之后，两日内亦都收到78宗的查询，主要涉及长者使用的手机能不能够用安心出行，同埋点样安装。如果冇安装安心出行，能不能够进入政府场所，例如去街市同埋复诊等。黄红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有向长者表示，如果65岁或以上人士用手机有困难，可以填表格，但有长者因为唔识字或者系视力唔好，即使填写资料亦都有困难，亦都因为自尊心唔希望经常找其他人帮手。协会建议政府要加强宣传和教育，为长者提供更多资讯，而亲友应该主动关心长者，了解他们的需要。 一名63岁男子今年2月接种科兴疫苗2日之后死亡的事件，死因庭继续言讯。事主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展开的第一日前往打针，他在接种之前曾经到医管局普通科门诊复诊，当时为他撰写医疗报告的医生作工的时候话，事主当日提到过去几个月出现心口痛，由于他的血压和糖尿控制不好，亦都是严重吸烟者，而且是有肥胖问题，都是增加患心脏病的因素，因此为他检查。证人话，经心电图检查之后，发现事主并冇急性心脏病的情况，相信他有稳定型的心绞痛，但认为要尽早转介到专科诊所，以作进一步的检查。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经控辩双方认罪协商，钟汉林今朝早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分裂国家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审理。19岁被告钟汉林被控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分裂国家同两项洗黑钱罪。其中钟汉林承认一项洗黑钱罪是涉及 PayPal 账户的大约135,000多元的款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亦都有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0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6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跌2.2，保利协鑫能源2.8跌4毫。阿里巴巴158.8跌2.8，恒生中国企业89.48跌3.8，盈富基金25.02跌2.8，美团271冇起跌，泡泡玛特53.5跌2.35，友邦保险85.85跌2.35，李宁86.05升4.2，小米集团20.45跌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13.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2，人民幣6.4，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港金現價報16,550元，跌100元。倫敦金本安市買入1,782.57美元，賣出1,783.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不斷不。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那段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大角咀的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那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果栏。在天水围的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Kitty 攞住件衫做乜啊？ 阿欧惊你阵间冻啊！ 小白，你连颈巾都带埋。 Barbie 最近天气早晚都唔同啊！ 除咗自己， 系埋人哋，转咗天气， 着多件衫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伏。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好开心，好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听下风骚范围啦，十一点三十九分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介绍我哋今日嘉宾啊，麻烦 Sarah。 冇错，就系、是、来自我哋嘅香港剑乐会重剑教练陈伟敬教练。 陈伟， 好嘢，好靓仔啊，陈教练。 陈伟敬教练咧喺2002年咧全运会啊个人嘅亚军，团体季军；2001年全国冠军赛嘅团体冠军吓，好多好多名啊，未数得晒啊，唔再数啦，因为太多啦吓。陈教练多谢晒先吓。好啦，咁啊讲到打剑咧，唔知阿小强细个有冇即系都谂过？揸剑吉下吉下嗰啲咁咧， 我 玩剑咧好多小朋友都会玩。 我有玩剑啊，不过系三寸长嗰啲搞剑仔。 啱你， 我都有个，我有买啦，一剑震神州嗰啲咧，系啊，刺你个鼻你刺伤嗰啲咧，玉女剑法啦，我玩嗰啲系。 系啦，咁啊，阿张家朗攞咗呢个冠军之后咧，令到香港人咧对呢样嘢，哇，系啊，如痴如醉啊，系咪啊？陈教练系咪即系即刻令到你个业界咧有一种嘅新嘅力量灌注入去？好多家长即刻阿仔快学咁样，阿女又快学咁啊！ 呢件事。是的，到而家目前为止咧，我谂估计都有每间即系 club 啦，即系剑馆啦，我谂都好爆满噶啦，啲学生 净用爆满形容系嘛？ 系啊系啊， 哦， 甚至有好多间据闻好似话都去即系开个新剑会咁样。 嗱，头先正如咧就喺咪后咧，我都同阿劲哥，即系其实 都我觉得佢呢个名几好喎。 系啊，阿劲哥，咁啊，其实就都有讲过，我就觉得咧，正如头先阿教练有讲过，就系话呢样嘢真系好小众，因为我哋会发觉就我点能够接触呢一样嘢咧？我唔会无端端可能喺街度见到，呢度有一个剑馆，或者呢度有一个运动会，原来可以玩剑击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即系其实会唔会作为一个普通人嚟讲系比较难去接触到呢一样嘢。如果我真系想学，我揾边个？ 要揾， 同埋 要 去边度？系啊，可唔可以有教练啊？我应该点做？ 咁以前咧就系、是香港剑击总会同埋康文署咧都会喺学校咧会推广个剑击。系啦，咁好多学校咧去到而家嘅话咧，大学啊、中学啊、小学其实好多。名校啊，甚至基本上我谂九成 都有呢啲课程， 八九成学校都有剑击课 程。佢有课程噶，你个场馆喺边度？即系 喺翻学校咯， 系啦， 即系隔你哋派人去。 如果学校就当然喺翻学校啦，系啦，佢哋礼堂啊，甚至可能去有啲专门，好似林大辉，我据听闻咧，好似话有个剑馆嘅喺学校度， 专设个剑馆添。 系啦，系啦，系啦。 OK， 咁啊，坊间嗰啲剑会咧，就系基本上都系以前嘅剑手啊、退役运动员啊，咁当时唔系当个生意去做嘅。即係當個興趣叫做延續玩下啦咁樣，因為你離開咗香港體育院咧，你基本上係冇場地噶嘛。咁佢哋會租啲 類似舞蹈室嗰啲啊，咁後邊慢慢可能租啲工業區啊，因為本身劍擊嗰個劍道咧，佢正規嗰、那個，譬如奧運啦、亞運啦，係十八米嘅。 咁、嗯、太細根本唔夠， 你香港地你話要揾個十八米，跟住樓底咧 要高， 要好即係好高嘅，係嘛？要好高嘅、嗯，因為你把劍。你會有機會發到個頂噶嘛？ 哦、即係一般，你唔講真 先。係啦，你如果一般嘅 office 嗰啲咧，你會打到個頂噶。嚇！係啊，即係你一句。 一日要換幾眼燈。 係啊，咁所以咧，咁 成本好高。 係啊，所以會工業區嗰啲、嗯、 工業大廈 啊，工業嗰啲商業嗰啲工業大廈係首選咯。係、 嗯、 啦，咁個租金會平啲，咁佢哋會而家係咁樣做咯。 嗯，其實咧嗱，如果學呢一樣嘢咧，有冇一啲要求㗎？譬如舉例，先我咪後都問下教練，幾多歲開始咧？你知而家小朋友咩都學㗎嘛嚇，即係個興趣班，由音樂啊、跳舞啊，到功夫啊、打劍啊等等等等啦。其實幾多歲你覺得已經係可以入去一啲劍道館學習打劍㗎？ 其實咧，如果係真係專業劍擊嘅話咧，咁其實應該係好專業去練嗰培養嘅，即係譬如大陸啦咁樣。咁而家已經成個形式改變㗎啦，咁啊應該係八九歲左右啦，係、 嗯、 即係我哋嗰個年代 係啦。但你講係培育嗰啲運動員， 職業嗰啲 係 啦， 係 啦， 就八九歲到， 係啦。咁、嗯、其實佢哋已經係。嗰啲開始慢慢接觸噶啦，咁、 嗯、 但係而家坊間嗰啲咧就唔係噶啦，因為咧佢個運動嘅即係比外國啦，咁、 嗯、 其實佢哋四五歲可以玩嘅，咁當然 又話 係啊四五歲 即係幼稚園生啫喎，其實 係啊，咁佢哋又話喂點攞起得起把劍啊咁樣，咁其實唔係嘅，佢哋有專門特製嗰啲膠啲劍嘅， 咁同埋 係有條膠嘅劍擊， 即係係 啦， 有保護衣，係 啦，咁嗰啲主要其實。 玩嘅啫， 唔係主要係 for fencing 咯，即係劍擊咯，係佢係主要練嗰、那個 大小肌肉， 係啦，大小肌肉啊，甚至係嗰個專注力啊， 手腳協調啊，係 啦，咁咁、嗯、我自己玩咗咁多年咧，我覺得劍擊係一個係比較一個好要求好高嘅協調運動嚟嘅，係、 嗯、 啦，因為你基本上以腦部去運作為主噶嘛， 嗯， 係啊。 用腦部運作為主啊， 係啦，即係戰術啦， 係 啦，咁同埋佢嗰個姿勢咧係丁字步噶嘛，咁、 嗯、 你前後移動咧其實係有啲唔識玩、嗯、覺得好唔 跳下跳下咁 樣嘅嗰個步伐， 係 係啦咁樣。 阿教練啊，我想問你咧，即係有啲咩嘅身形嘅人或者有啲咩人練呢啲係特別即係 應該唔關事 啊？ 我都想問你有㗎，其實有冇一啲嘢有優勢 嘅， 例如手長啊。 嗱，我先講啲完美嗰啲啦，例如個子比較高啦，咁、 嗯、 通常你一米八或以上嗰啲咧叫高啦，係咪六尺幾咧已經係咪？ 哇！要去到咁高 嗱，嗰啲係完美，好張家朗嗰啲， 係啊，手長腳長，大依啲係咪？ 係啦，咁啊手長腳長啦， 係啊， 係啦，咁跟住咧，咁你嘅力量速度咧係要有咯，係啦，呢啲完美嘅，咁、最緊要係就話佢嗰個。執到心態啦，係、 嗯、 啦，因為競技運動專業咧就嗰幾樣嘢嘅啫，技術啦、戰術啦，咁你本身嘅身體嘅機能啦，同、埋你嘅體能啦、力量啦，係、啦，咁呢啲全部都係 唔係高有用㗎，體能啊， 去到一定嘅比分嘅時候咧， 嗰啲啊， 仲有經驗啦，咁呢啲係息息相關嘅、 嗯， 包括你付出嘅時間啦，係、啦，咁 你願意幾耐咧練 係啊，你個堅持。去到幾耐咧？你話有啲可能，哎呀，覺得已經我上唔到去啦。咁、其實當你嗰一刻就係你要抉擇嗰條路點行啦。咁、其實好多人都頂唔順。 咁重，你每日練幾多個鐘頭？如果真係要係啦、 其實通常咧，而家嘅話咧，咁啊分劍擊分兩種嘅，因為個人堂好重要嘅、因為嗰個人堂咧教練係單對住你噶嘛，咁佢會教你啲 技術 不單止啦。甚至係戰術啦，技戰術啦，甚至係一個 designer 咁幫你去成件事 一套 嘢，你譬如你應該係打啲你嘅身形、你嘅量，我覺得你應該打啲係進攻型嘅，呢、個應該打啲係防守型嘅。咁佢個教練佢係自己有一套嘅策略啊，去培養嗰個小朋友噶嘛。 咁就好個人噶咯喎， 嗰啲好個人嘅，好啦。咁通常一個鐘就應該夠嘅。咁有啲咧就會特別啲，因為可能時間嘅原因，佢想練多啲，咪個半鐘咯。咁、其次就係有一個小組，咁小組就一 group 人咁樣咧。就喺埋一齊，跟住個教練會有啲program 咁去練習佢咯、甚至啲體能啊、戰術啊、技術啊咁樣，係啦。咁正常嚟講嘅話咧，一日咧通常個半鐘一個鐘差唔多啦。 一日喎，但係講緊係咪？ 咁 如果專業專業嗰啲咧，佢嗰啲係香港體育學院嗰啲，起碼都要15個鐘㗎，一個禮拜。 其實講到我諗要鍛鍊嘅，唔係話真正淨係喺嗰個賽道嗰度，就係帶去換係嘛？即係其實你有好多體能上面嘅嘢，可能你都要訓練。誒、我有個問題想問，攞劍嘅時候嘅話，如果係左優同埋右優， 有冇分別？ 會 有分別， 係咪啊？因為我見到譬如 Vivian 咁樣嘅話，其實佢左優嘅。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你嗰個戰略上面，又或者係嗰個訓練上面嘅話，我同我個對手會唔會係兩個都要做？如果唔係嘅話，你咪會咩咧？ 係兩樣嘢先。嗱，首先佢真係左右，佢真係左手嘅。咁第二種咧，左手咧係假左手。 咩叫假左手？ 因為係本身係右手嘅，佢專門係練為咗去左手，佢專門練左手。即係其實佢係右優嘅， 好古惑。 點解要咁啊？ 唔係，因為左手咧，其實佢嗰、那個位置嘅角度都係唔一樣嘅。 係啊， 係啦。咁如果你對嗰個右手咧，所以右手人特別對驚左手嘅。 嗯， 因為同埋有啲位咧，啲技術都有啲唔同嘅。 嗯， 係啦。嗱、 我陰濕㗎，即係自己揸筷子用右手，但係練劍練左手，咁咪比較容易取勝，係咪可以咁？ 唔係有啲人係本身左手都為咗練右手， 練埋右手， 係、即 係其實兩隻手都可以運用到啊。 唔係一般一隻手嘅啫。 是 即係我話所謂嘅，我哋叫假左手，即係佢本身係右手人嚟嘅、即係我哋右手寫字，右手揸筷子噶嘛。咁練劍，我覺得好似左手有啲優勢咁樣。咁、不如培養。咁佢四五歲或者七八歲，其實佢用咩手對於佢講係一樣。 OK，、因為仲未養成嗰種肌肉嘅習慣。 係啦，當佢轉咗左手，咁佢咪慣咗咯。好多呢種情況。 明白。 咁仲有啱先講身形嗰度咧，其實咧啱先講完美嗰只啦，係咪？咁仲有啲係相對嘅身形比較矮少啲嘅。 得我呢一隻。 舉個例，嗱南即係韓國南韓啊，佢有一個女子花劍嘅選手，我諗佢一米五幾定六幾，我唔記得個資料啦。 犀利呢一隻。 咁佢係打得好好噶，基本上我世界冠軍長期排喺世界。排名前三前四嘅， 佢贏喺咩地方咧？個優勢？ 咁我覺得佢個力量速度好快，同埋咧，佢嗰個步伐好靈活啦。 嗯、 即係其實個天會 幫你，好 關 到門 又會俾另一道門俾你打開俾你， 同意， 好公平嘅。咁、 嗯、 所以佢嗰個步伐啦，同埋佢嗰個策略思維好好，係、啦。但係佢你就咁睇佢咧，就係一個小個子， 細細粒粒咁樣， 細細粒粒咁樣，冇乜嘢，但係好勁，真係好勁。 其實話時話咧，如果以張家朗為例啦，咁大家睇佢嘅贏就好開心啦。但係你覺得佢贏在乜嘢咧？係咪佢步伐啦，定係技術啊，定係即係睇翻你？我諗你一定會有睇啦，咪行內嘅人士 係咯。你睇佢同 全程 睇 足嘅， 你點樣分析？你點樣分析佢嘅勝利咧？ 咩諗咁樣啦？係啦。 你有冇喊啊？ 少少啦。 你點樣分析佢嘅取勝嘅原因啊？ 咁我覺得自己都係一個劍手啦，曾經係咪？咁贏咧，即係技術去到一個專業，其實唔會係相差好遠噶啦。咁、去到嗰一刻咧，14-几，基本上打15分你，你都冇得99.99%條命噶啦已經。咁嗰一刻。咁佢個心態好重要咯。咁呢個心態，我覺得做一個教練同啲學生講咩叫心態咧，其實係好難去形容嘅，係即係好難去形容。即係嗰一刻，可能佢已經係冇諗其他嘢嘅， 唔諗成， 冇曬 冇諗噶啦，佢就 諗 唔憤輸啦。 嗯 嗯， 太多太多啦，可能覺得咁樣啦，咁樣。咁我覺得佢呢樣嘢係好重要 嘅，個心態質素係嘛？ 非常之重要，係啦。 咁 仲有一樣嘢喎，如果你佢追翻到14-14 嘅， 哇！ 仲驚其實 嗰 一 刻，如果你諗一諗，哇！我輸咗呢分， 嗯，咁就俾自己好大壓力。 係啦，嗱， 之前 我諗佢冇諗過嗰刻，我講俾你聽，如果嗰一刻，佢諗一諗，佢輸個機率真係好大 好 大， 係 啦， 心理咁影響啊！ 好多劍手都係，包括你而家啲運動員又好，甚至係小朋友都好。特別而家小朋友咧， 唔輸得， 唔輸得。 嗯， 係啦。 嗯， 我為咗係唔想同佢打，所以我唔嚟呢個班。 係啊，我知啊， 太多啦，我哋見得太多啦。甚至打完啲比賽咧，唔打啦。 嗯， 我輸咗劍啦。 嗯，因為我唔想。 咁其實作為一個教練，甚至一個家長咧，係唔希望見到呢種情況。 嗯。 咁專業運動員當然佢哋係唔會有呢種情況啦。 嗯。 而家其實我覺得香港運動員係真係越戰越勇嘅個心態， 我都覺得係 比以前嗰種熱潮仲勁嗰種力量係啦，即係我自己 過咗嚟咁多年，即係見證咗咁多個劍手又好，運動員都好，即係嗰個力量，即係成個即係嗰個氛圍係好強嘅。而家係。 但教練頭先咧有講到你就係話，即係心態好重要。我諗相信嘅就係應該係應用喺任何嘅運動項目，其實都係 啊，係噶，係噶，係。 好啦，咁其實我諗每一個運動項目都一定有佢自己嘅精神所在嘅，即係例如你話劍道，佢有個精神所在；功夫就係話冇嘅，一橫就一竖，係咪啊？總之嘅就係打得。企翻起身嗰個人嘅咧，就為之係贏。佢總有個精神喺度嘅。咁或者劍擊精神喺邊度？你點樣去形容呢一樣嘢？佢係啲咩嘢？其實即係總會有噶嘛。譬如可能係瑜伽咁樣，係在乎於一呼一吸之間，係咪？跟住嗰種嘢係嗰種佢個精結喺度。咁但係其實劍擊係啲咩嚟嘅咧？ 即係我覺得態度咯， 嚇！即係等於太極咁樣係嘛？即係佢有佢嘅嘅道理喺度嘅。 嗯，即係你點樣教會你個學生？ 嗯， 係啊，即係中心嘅思想。 其實我自己都同佢講，因為本身劍擊個競技運動嚟噶嘛， 係 兩人之間嘅競技噶嘛。 係啊， 你唔試得其他團體項目。咁我話你嗰、那個態度好重要。咩態度咧？首先你輸得起先啦。 系 啦，你要输得起，因为其实成功同埋失败系并存，系系交着住不停咁样攀爬上去嘅。 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你一定系失败，失败成功，成功。可能你飙得好高，一嘢跌翻落去，呢一刻 你受唔受到？ 承受得起 系承受得起先，你冚球放唔放弃先？你 give up 咁就 冇啦， 冇噶啦。其实呢样嘢睇得好多啦。咁我话你真系好似好僆讲句话，永不言败。你真系要讲呢句说话同自己，系咯， 输咗唔好因为今次输就冇下一次机会。 即其实呢样嘢各个运动都有嘅，因为剑击咧，佢又特别啲，因为佢系真系刉到你嘅，佢唔会系痛死你啊嘛。即我而家同你打拳击咁，我一拳追过去咧，你真系会晕低，你会死嘅，系咪？ 佢就个肉体上面啊，仲要有一啲佢要承受嘅嘢， 你仲要承受埋嗰种肉体上嘅心，即系个心理啦。 系啊， 咁剑击唔会嘅，即當然會痛咧，即係唔會係好痛好痛，係咪？其實你打到嗰個位置，你唔會覺得痛，即係你會覺得，哎呀，我點解會俾佢刉到啊？咁樣，即係我點解呢件咁蠢嘅自己，我咪應該可以更好啲咧？係啦，跟住咧，咁係咁俾佢刉到，咁嗰刻咧，即係好揦住揦住，係啦。咁呢個時候你個心態就要點樣平穩自己啊？咁呢啲就講個成熟運動員嗰、那個佢對技戰術嘅運用啊，同埋平時嗰、那個嗰種態度好重要。如果你捱唔住嘅話咧，其實你已經喺嗰個比賽嗰一刻你就應該彎噶啦。 已經輸咗啦，輸咗心態，已經輸咗劍。 係啊， 嗱，翻嚟咧，我再講啦，因為聽好多咧，譬如關於劍擊有咩重劍啊、花劍啊等等，其實即係會唔會適合某一種人應該學乜嘢，某一種人學乜嘢咧咁樣。十二點後，我哋聽完新聞啦，財經消息，翻嚟繼續同陳教練講講，好唔好？ 勁教練， 冇錯。 声已泪，钟声已泪，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已伴，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在唱咏，没说话，万磅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就要调笑。Yeah. 伴，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心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已似风轻。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越静，沉默倾听。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了，现在完美对待选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66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元，跌3元；保利协鑫能源2.75元，跌4.5元；阿里巴巴158.8元，跌2.8元；恒生中国企业89.36元，跌5元；美团270.8元，跌2元；盈富基金24.98元，跌3.2元；泡泡玛特53.45元，跌2.4元；小米集团20.3元，跌7元；友邦保险85.65元，跌2.5元；李宁86.25元，升4.4元。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609，瑞士法郎8.517，澳元5.787，加元6.266，新西兰元5.541，欧元9.0139。每百日元对港元6.8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36。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2美元，卖出17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 近住浙江街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登打士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读咗展翅嘅求职人际课程系唔同啲啊吓， 咁你有冇遇过真系麻烦一下？ 暂时都未， 你职场生涯好好噶，同埋应该你啲人际关系好好，所以你啲同事冇派呢啲客俾你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谭安婷嘅展翅故事。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今日我哋嘅教练吓，陈伟敬先生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头先咧讲到有少少关于细路仔可以学啦，咁同埋咧就 个 心态好紧要啦。咁样，跟住我哋嘅话题就系、 是、我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我想问咗先，即系关乎我学唔学剑嘅。 系 教练，我想问你咧，喺你咁多年嘅生涯咧，剑击生涯咧，你有冇边一场比赛你输咗或者你受过伤，系、令你争啲想退出，同埋你点样去坚持翻嚟咧？因为你头先讲强调一样嘢就话唔输得， 咪、有啲人唔输得，佢有啲人 好肯定讲咧有， 系 想当年就想当年啦。咁 几耐之前啊？ 好耐啦，1989年。 嗯， 1989年差不多不记得了、是啦。咁叫广东省一个省运会。咁、嗰场我仲系领先好多分嘅。是啦。咁输咗。 但领先好多分。 是领先好多分输咗。 输咗。 咁嗰刻其实真系想即系厌倦嘅。呢个系第一次即系唔想玩啦、即系觉得即系好唔开心囉。是啦。 最惨就系领先紧。 是啦。咁第二次呢就嗰次系赢咗冠军嘅，仲双冠军，系啦，赢咗点解都仲唔想玩啦？嗱，嗰次系一个全国城市运动会，咁、我攞咗个人冠军同埋团体冠军，咁攞个人冠军咧，嗰阵时仲要系三局两胜嘅，打五分嘅，哇！咁赢咗第一局啦，第一局系输到差5-1就输咗啦，第二局咧系4-1落后，咁如果打够四，即系打平4-4咧，就打多两分，好似网球啲咁样。系啦，哇！嗰一刻咁我就唔知点解，即系已经忘情，即系忘晒嘅，乜都忘记晒，就系咁打，系咁打，追翻，咁啊变成1-1。咁第三局咧就系、又系落后嘅，又追翻赢翻。咁打完我都唔知道自己攞咗冠军。跟住直至啲师兄弟啊上嚟啦，系啦系啦，上嚟同你拥抱啊，喝彩啊咁，先知道自己攞咗冠军。咁嗰次之后咧， 我就是厌倦到不得了。 嗯，赢了都厌倦。 是啦，即是觉得很辛苦，觉得 fencing 不适合自己。 嗯， 是啦，觉得自己真的很累。那我真的曾经想过放弃。 嗯， 那后面想想下就说，喂，即是你这种例子很少的，为什么会赢了还是这样呢？即是其实当时是有心理医生啊，有会辅导的。 嗯， 其实我是好推荐大家，即系见心理医生是非常好一件事，唔系因为自己有病去见心理医生，嗯、特别 fencing 见得多之后，你会同佢倾下偈啊。有啲嘢你好难去舒缓到，佢会帮你解决到，比如讲可以做啲行为啊、动作啊咁样，甚至讲啲说话。咁嗰时我系靠嗰、那个多谢佢啦。 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你会更加了解自己？ 系啦， 即系点样我会赢，我又会想放弃；我输，我又会想放弃。你一定有一啲心结喺度， 系咯， 系嘛，解唔到。 是啊，咁最后尾就因为觉得自己是顶唔顺啫。其实佢讲返俾你听，佢话其实你唔系顶唔顺，其实你反过有时练习呢，练得好嘅时候，好多运动都系练得好，好惊自己打唔好。 嗯， 是啦。 嗯， 咁你练得唔好啦，咁你又惊自己打唔好，练得好啦，你又惊自己打唔好。咁你想点呢？咁样。咁其实諗唔明嘅一样嘢。咁佢就话你可以反过嚟諗，其实你练得好，你同自己讲一定系会打得好。 嗯， 即系任何嘢你冇得去諗负面嗰样嘢先，你一定諗正面先。 嗯。 咁你咪你嗰个能量咪上嚟囉。 嗯。 咁我系好 buy 一样嘢当时。 嗯。 咁咪一直都會 keep 住傾偈啦。 嗯哼 ，OK， 係啦。咁嗰時我就會上咗嚟。 係。咁如果小朋友或者要學呢種運動嘅話，其實你話除咗你係喺劍擊上面嘅一啲技巧或者係呢啲嘅之外，其實實際上最大嘅一個即係得著嘅話，都係呢一種 心 態， 就 係了解自己。 其實啱先咪講翻張家朗，其實都係類似點樣心態。 係噶， 係類似咁樣，即係嗰一刻冇人知道佢係點樣，可能佢自己都忘記咗。嗰一刻佢會教翻別人都好難教呢樣嘢，因為經歷咗咁多咧，嗰一刻我就諗住冇得輸噶啦，已經係。我 或者唔好谂输添，即系唔好谂。 其实冇得佢谂唔谂噶啦。 Uh-huh. 我都话，如果你一谂输赢，一谂，诶、我十四咯，我就快赢咯，咁 就四，分分钟就输翻嚟， 好大几率系输，系、基本上冇人可以咁样再咁样。 嗯，系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嗱，学剑咧有唔同啦，花剑啊、重剑啊等等。其实教练，我哋而家系配剑啊，咁有啲咩嘅适合边种人，会唔会有分嘅？ 其实少少嘅，咁而家剑击又分三种，一个重剑、花剑、配剑。咁啊，花剑咧，咁佢嗰个护住个手咧系好细啲嘅。咁啊，一个碟咁啦，小碟咁样啦。咁花剑最大嘅规则系咩咧？佢靠嗰件 衫， 金属织出嚟嗰件。 佢连金柳衣， 金属衣啊叫做。 金属衣， 系啦，佢靠嗰啲丝线。咁样咧，佢有个有条 线 夹住嘅电线连住嘅。当你把剑一掂， 剁咁样。 系啦，唔系剁，即系个裁判眼瞪就会剁一声啦，系咪？ 即系话你输咗一分啦，输咗一分啦，俾人吉到，俾人吉到，系咪？即系掂到呢件衫就 系啦，咁咪掂埋，佢都有个压力嘅，有550克嗰个咁嘅承受力，佢先会着嘅。佢有个弹簧咁揿落去嘅，即系要咁吉到咯，唔系系啦，咁嗰个难玩啲嘅。 嗯， 因为佢有一个主动同被动嘅分别，系啦，即系佢嗰个边个出手先吉到进攻行先呢？一齐吉中嘅话，就要睇边个快啲咁样，所以个裁判嘅因素咧就会大啲。 你真系唔好怪我，如果我睇嘅话咧，我去到嗰个层次，只不过就睇佢边边着嘅啫。 其实系噶，其实佢有个手势嘅，佢有个手势嘅。如果唔识睇咧，点样着灯都好啦。首先你確定咗譬如張家朗啦，佢係譬如佢企喺個位置呢，佢吉中對方係着紅燈。 冇咗。 咁第二種係着白燈，白燈係無效燈。咁你最終呢張家朗眼紅燈着咗，即係代表佢吉中人啦。咁到底你劍計唔計呢？咁你就睇個裁判嘅手得啦。 我有時候吉中咗都唔計㗎。 系啊，咁佢有个主被动快慢噶嘛，佢、 哦、 计呢样嘢噶嘛，咁所以佢嗰个有个要播嗰个重播，系啦、啊，系啦、 哦， 佢、 啊、 个裁判会 系 裁，咁个裁判咧，佢就会举喺张家朗呢边嘅手咧，就张家朗得分。 啊、 如果嗰个手举喺最终举手咧， 对方 举手嘅、 啊， 举喺右边咧，即系张家朗个对手啦，咁啊张家朗个对手得分，即系举士咁样。 哦、 但系有冇得上诉噶？ 系咯，你教练 上 诉 系 点样 咧？当你覺得呢件係應該你攞嘅，咁佢有兩次去睇嗰個 video 嘅嗰個慢鏡嗰個權利， 我見到你哋有時會㗎。 咁呢兩件咧，如果你真係上訴成功， 咁你依然仲有兩次機會去睇個 video， 明？ 咁我會反判翻俾翻你嘅。 哦，但對方又上咗， 係啦。 其實咧，都可以咁做，但係通常唔會㗎啦。因為個裁判咁睇嘅時候咧，你嗌我睇多次嘅時候咧，佢冇理由，佢已經係咁樣啦。你再咁樣咧，其實呢個有啲唔係咁合邏輯嘅。你唔會嘥呢次機會嘅。 但係咁，教練會唔會呢個係一個策略咧？就係、是、可能係對方就連攞幾分嘅時候，有時候我聽到會咁講㗎嘛。 專登上 佢先， 有㗎，係 啦，係咪？ 呢個係好正常一個策略嚟嘅。 係啊，要佢停。 甚至係我有時教佢啲學生都係，你打咗兩劍或者你唔識打，你首先。 看 你捽捽汗又好，抹啊捽啊毛巾又好，乜都好啦。假意话鞋带松咗啊， 停停先， 系啊，停一停啊。特别你翻嚟，因为你打完嘅时候，呢头行翻嚟嘅时候行慢啲，你望一望教练，睇下啲咩手势啊、指示啊咁样，系、啦。 即系拜拜， 因为三分钟一局嘅打剑击，系、啦，配剑唔同啲配剑就配剑打到八分先有得休息。花剑同重剑咧就系三分钟有一分钟休息。total 打三局， 咁重劍有咩唔同啊？頭先你講嘅 重劍啦，重劍就係人都識玩噶啦，即係我玩呢個重劍係啦，咁啊全身有效， 哦， 即係你諗到邊個部位 都包 底，腳板底都有效噶啦，攞油都有效， 哇，好重啊， 背脊都有，係啊，重劍相對重啲嘅， 係咯， 係啦，咁佢嗰個咧，咁當然啦，好似好容易吉咁，其實。人哋都好容易吉你嘅， 正啦，吉嚟吉去， 系啦。咁样嘅话咧，咁就去嗰个运动相对地易学就难精咯。花剑就唔同啦，花剑咧就系、 是、难学， 都唔系话难学嘅，都其实差唔多。但系我觉得佢嗰个性格唔同啲。 啊、 因为重剑嗰啲咧就会 内 向啲咯，花剑就外 向 啲咯，系啦。 但系重剑会型啲，全身着晒嗰啲盔甲， 讲明为 Vivian 咪就重剑咯， 系 啦， 系 啊，型啲。 仲要系女剑手啊， 系啊，女剑手 就系重剑手女神啊 ，Vivian 系 直头女神， 又靓女。 配剑咧第三种， 嗱配剑咧就比较特别啲，佢个规则。好接近花劍，佢計出手快慢，佢有個佢個要求就劈，即係掂到得啦，即係嗰把劍 唔使一定吉係嘛？ 唔使吉嘅，係掂就得啦 ，touch 到、碰到、掂到，總之掂到就得啦。 哦 ，OK， 你 fit 落去又好，吉落去應該唔會著得，通常都可以。 发到， 飞把剑过去， 唔得， 即系一定要揸住。 有傻嘅做过， 真系噶， 但系咧，有人唔系黑牌警告咯，退场黑牌停赛， 飞把剑 停赛三年噶嘛， 傻， 咁你又何必咧？ 讲笑啫，讲笑啫，讲笑啫。 但最后尾嗰分我可以啊，飞过去，我攞埋最后分，系咪啊？啱啱啊？ 我谂个裁判可能先飞咗你， 我复剑。 好，翻嚟继续倾偈啊！多谢晒， 正啊，好正啊，陈教练。 当摸上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伤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神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深印，一拥佢就要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 是见面由我给你安枕。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关系都有心，提醒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人海中诞生几个的家世，谁终现直女让我坐最近，不可分开的这种亲。 对好多家长来讲呢，即係入到呢个港队呢，可能係一个非常之大荣誉啦，都可能呢，如果仔呢学打劍呢，打变成一个职业嘅选手就好啦，好张家朗咁样吓。咁唔知道教练有咩嘅呢方面，如果係嘅话又点样可以达到呢，即係嗰条路係点行呢？ 咁通常呢，小朋友啱先讲四岁就学啦，咁当学嘅原因就係话想佢多啲接触个运动，同埋练下啲小肌肉啊、大肌肉，同埋一个集中力嘅，咁慢慢慢慢佢嘅兴趣嚟咗啦，咁佢就会要求多啲啦，因为可能佢七八岁啊、十岁啊咁样，咁佢哋就慢慢就有啲兴趣，就会有一个目标，就会入校队嘅，即系学校都基本上都有 fans 嘅，而家系，咁对于个小朋友当然有个优越感啊，如果入到去，咁好啦，如果佢又打得再好啲咧，咁好自然噶嘛。咁 一步一步上， 係一步一步上，佢就好自然就哇！咁我可唔可以有機會代表香港咧？咁咁其實而家香港劍會總會咧，佢係有一套規則喺度嘅，即係即係輪選規則。即係你代表香港隊嘅話咧，咁香港劍會總會有一系列嘅比賽。即係例如 U14 組別啦，U17即係少年組別，U20即係青年組別，甚至係成年組別。咁佢每一個組別咧，一年都有幾個比賽嘅。咁呢啲比賽咧，咁你去打嘅話咧，你打得某个位置咧，佢都有某个位置嘅积分。咁咧，当然，比如冠军可能唔知几多分，咁亚军又几多分咁。咁一年计到落嚟，你个排名咧，我叫香港排名啦。咁你排名咁嘅时候咧，咁达到香港，我先讲青少年啦，甚至成年啦，香港队嘅轮选就前八名。当你嘅积分排喺前八名，咁你就 有机会入港队啦。 应该系好大机会入到港队啦。系啦，咁入到港队之后咧，咁港队亦都有一套轮选规则，系出代表香港队参赛嘅。 哇，好难啊！如果听你咁讲， 因为佢讲前四名， 容易吓。 其实咁你排名嘅时候，你唔一定系第八噶嘛，你可能已经 一嚟就已经系 你打上去积分嘅时候，你系前四名。 系 咁，你 keep 得喺港队训练嗰个出席要求嘅话咧，咁同埋你个积分系摆喺度嘅话咧，咁你应该就可以代表港队。 系啦，真系唔容易。 系啦，咁如果要。譬如江文蔚啦，佢咪攞过世界第一姐嘅， 冇错。 咁佢系打咗好多世界赛，系用咗好多个时间去做嘅。因为一年咧有好 几 站嗰个世界杯啊，甚至系 GP 啊、格兰披治赛咁样。咁佢 keep 住打呢啲比赛，咁佢打到佢有积分嘅。咁个积分咧，我就叫世界排名啦。系啦，咁就成个过程就系咁样嘅。系啦，咁当然啦，都系嗰句说话咧，坚持咯。我觉得无论你会唔会打上去，或者有冇要求，我覺得個堅持非常之重要。係啦， 兩個字就好似好容易，但係要做到就真係好難。 係好難，係啦，其實係OK 嘅，我覺得，即係基本上有恆心嘅劍手咧，佢自己都會攞到啲成績，甚至佢通過嘅成績啊，去報選一些中學啊、小學啦，跟住中學啦，甚至係大學啦，咁大學最多噶啦，因為譬如美國咧係最 揀一啲運動， 係啦，呢個運動劍擊係喺美國咧， 好受重視， 哈佛啦，Stanford 啦，甚至係哥倫比亞、UPenn 好多大學名牌大學，佢哋都有劍擊校隊。咁佢哋個個劍擊校隊咧，佢哋都會有啲係專門係選拔係嗰個校隊，佢有名額嘅。 咁相對佢即係佢有啲招生嘅待遇咧，優即係優惠嘅待遇咯、 嗯。 可能你就唔使考咁高分啦、 嗯， 通過劍擊呢樣嘢佢特招你啊，特招生啦係啦，係、 嗯、 啦。咁係其實係好多運動員都會往呢方面去努力咯。 嗯， 包括而家基本上嗱，江文蔚係史丹福啦， 史丹福冇錯。 而家打得好嗰幾個都 OK 嘅， 入曬啲好嘅、嗯。 曾經我望住佢哋幾個背影嘅時候咧，如果係純講學術上嘅話，我哋贏曬。我睇個背脊，呢個就邊間？學校嗰、那個邊間學校，我唔使打 嘢。好驕傲啊！你個樣 係啊，咁但係佢都付出咗大嘅努力嘅。 係啊， 係 啊。 我都想問嘅就係、是，教練，如果係嘅話咧，就是、我哋講緊而家係代表港隊咁樣啦，即係而家係講緊係職業嘅運動員。咁如果就係、是平常我哋真係要玩劍擊嘅咧，你最年紀大嘅學生可以玩到幾多歲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運動可以玩到幾多歲？ 我哋有一個六十幾七十歲。 哇！仲跟緊你學啊？ 但係我 唔係跟我學， 我覺得咁樣，起碼嗰個人自己平時有運動先得，就唔係完全唔運動走嚟學係嘛？ 即係我而家 都得嘅，可以嘅，係啦，因為劍擊真係 個運動量， 即係其實劍擊一個好，我另一個角度係休閒嘅運動嚟嘅， 係啊， 即係 你如果講。嗱，我一定要將佢分開，係專業同埋唔專業先。 係哦， 係啦，咁你純粹玩下，咁著曬一個喺個冷氣房入邊，係、啦，跟住你著曬成套好型嘅。 但係有啲運動，你會覺得就應該係比如年紀比較細啲，你先至玩，即係兩項滑板啊，或者啲咩攀岩啊，咁嗰啲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 我明啊，嗰啲係嗰啲風險比較高啲嗰啲，同埋佢哋要求嗰個平衡啊，甚至嗰啲舉個例體操啦，你一般人你未玩過，你玩體操。你真係好大鑊噶嘛？ 玩 即 係 話，好似滑雪咁樣，你真係好容易。嗱，咁滑雪都會有啲好輕騎嗰啲。 咁劍擊得唔得？你可唔可以玩？ 劍擊 OK 嘅，劍擊 OK， 算係輕型嘅嚇。 哦，我曾經有個學生，都真係有七十幾歲，我帶過一次嘅， 仲可以玩到七十幾歲。 玩佢玩。 加拿大滑雪人，我哋可以報名。 係啊， 我諗住我條路係點咧？先玩奇英劍擊，跟住咧就。入港隊，奇英港隊，跟住再入史丹福， 一個正路邪路啊！你嗰啲， 寫個老人院係嘛？ 好，咁啊，再一次多謝陳教練啦。咁啊， 香港真係有噶， 係嘛？ 真係有啊！ 系啦，有 咁嘅例子， 有元老杯噶， 哦， 有六七十岁多的是啊， 哦 ，OK， 真系 噶， 有噶， 嗱，我 几多岁开始可以培训？你可以培训我哋几耐都可以出赛？ 好，我哋三个咁嘅资深， 你睇我哋应该边个玩配剑，边个玩花剑啊？ 我哋就跟你学， 咁咪一人一只剑咪啱啱好咯，冇问题啊。 乜嘢先？你拣先， 我花剑系嘛？ 我玩重剑， 你觉得我应该玩边只啊？ 咁佢玩配剑咪花剑， 重劍， 我背劍，哎、 有冇分噶？其實咩資質咩體質？ 嗱，其實咧，玩花劍咧，我點講咧？ 細粒啲， 唔係細粒啲，即係我覺得嗰個性格先得講。咁、個性格，重音先講咗好內向嘅。 嗯， 花劍咧係 外向啊嘛， 係外向。咁啊， 花劍咪 背劍咧更加外向，係更加火爆啲。 背 劍， 係啦， 我背劍。 你揀花劍啦，我揀配劍啊！ 咁啊，明白曬。今日多謝陳教練啊，希望聽個家長們自己就衡量一下啦嚇。弟仔啊，女，不過我都應該就算報名咧，問咗佢想唔想，帶佢睇下先。 哦，呢個好重要，呢個好重要， 就唔好夾硬逼佢， 等佢自己選擇中唔中意先。 嗯， 係啦。 嗱，教練你等我，我哋有一日中有一日，我哋喺比賽場上面嗰度。比拼， 我仲未到，你放心。 佢会因为你会迟到。 好，多谢陈伟敬教练， 多 谢晒， 多谢。 好啦，时间去到快到12:29嘅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嘅。今日天气咧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仍然系温暖啊，早晚两阵嘅雨。星期日稍后咧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个礼拜初至中期咧早晚清凉。好先咧，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下午将会交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最新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会见传媒。 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之光话：，知道有长者对使用安心出行遇到嘅情况，会不断优化系统，令程式更加简单。目前正系研究唔同方案，业界亦都有给予意见。佢又话：，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透过 WhatsApp 电话96171823查询。黄志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听到有建议以八达通等的资料代替安心出行或者填写表格，认为不同的方案各有好处和考虑，当局会研究。他又说，安心出行系统的操作过程不需要使用数据，但市民应该定期下载有关高风险场地的资料作出比对，以接收感染风险通知。如果缺少这个功能，即使有记录行程亦都没有作用。一名63岁男子今年2月接种首剂科兴疫苗两日之后死亡，死因庭继续言讯。当日为事主在急症室诊症的医生作供的时候说，当日诊断事主患有急性肺水肿或者支气管炎，相信很大机会与心脏问题有关，事主可能有冠心病。事主在2月初曾经在医管局核下的普通科门诊复诊，医生说当时事主出现稳定型心绞痛，要尽早转介到专科诊所作进一步检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军事医院遇袭事件，路透社引述官员说，增至25人死亡，50多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承认策动袭击。事发当地星期二下午，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军事医院先后发生两次爆炸，枪手之后袭击医院，据报医院内有400张病床，一直收治塔利班人员。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发表声明，说5名成员同时向医院发动袭击。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就宣称，塔利班部队在15分钟内击退袭击，批评伊斯兰国叛乱分子攻击医院的平民、医生和病人。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7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9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61.2跌2.8，保利协鑫能源2.72跌4.8，阿里巴巴158.7跌2.9，恒生中国企业89.36跌5毫，美团270.8跌2毫，盈富基金25蚊跌3毫，普朗马特53.45跌2.4，小米集团20.3跌7毫，友邦保险85.75跌2.45，李宁86.25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8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2，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1.34美元，卖出1,78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我叫余大文啊，喺街市卖鱼啊，系人叫我余佬嘅。我咧慈云山大，今年48岁，好后生啫。唉，细个贪玩，读唔成书，做嘢冇养成，终日浑浑噩噩，咪做咗嗰啲小混混啦。我衰过噶，五入歧途，但系而家我改邪归正，我有正确职业噶，就系卖鱼啦。由于冇人冇物，唔大个人，唉，手仔未拖过。街市7:00收工咧，我帮我老友阿成哥间茶餐厅送外卖。我嗰部单车潇洒地陪住我游走慈云山，浪迹天涯。喂，好靓嘅鱼腩，好靓嘅大鱼头，埋嚟睇，埋嚟拣。喂喂喂喂，靓嘢靓嘢，快啲嚟啊！喂，阿姨，拣够未啊？我呢碗鱼全部新鲜汤噶。你睇你反嚟反去，由底炒到面，由面炒到底，做咩啊？验尸官啊！你唔好搞我啲鱼啊！你唔买就走，再坐啦，再坐，你仲掘我啊？岂有此理啊！我闹你咪闹你咯，唔做你生意啊，过主啊！我鱼佬唔出声，你当我流嘅？喂，好靓鲩鱼啊，过嚟买啦，过嚟睇啦，拣啦拣啦，唔该 唔该，我想蒸鲩鱼啊，请问啊边啲系鲩鱼啊？ 鲩鱼，睇完呢啲咪鲩鱼咯。 哦，咁边啲系大鱼啊？ 你咪鲩鱼同大鱼唔识分系嘛？唔系鲩鱼即系大鱼，唔系大鱼即系鲩鱼。 唔好意思啊，咁即系点分啊？ 你今日玩嘢啊？你唔想买噶你？ 咁嘅，我系想买啲鲩鱼嚟蒸，但系鱼尾滚汤噶。 你讲咪得咯。 唔好意思啊，咁我下次先买啦。 哎呀，啊走啦走啦走啦，搞搞就冇帮衬，鬼唔望你出街俾车瓜你啊！ 喂，你好咯，闹人我都可以忍你啊，你做咩咒人咁衰啫？我已经好黑噶啦，我唔惊你噶。 唔闹得啊，我一条鱼咬你添啊！你再唔肯，你再唔肯咬你咬你。喂，借咩借咩借？滚水滚水滚水，送外卖啊！哎呀，咩人嚟噶？住到5楼咁高又冇电梯，哎呀，行死人个仔啊！真系吓，呢个五 D 咩叫5字楼4D 室啊？整鬼啊！真系咩地址嚟噶？喂，4D 系咪姓周噶？系咪叫外卖啊？啊，唔通下一层？诶，呢咁垃圾地方，咦又咪知我嚟送外卖啊？4D 啊呢度啦，喂。四 D 系嘛？送外卖，开门收嘢啊！喂， 吓，又系你？有人瞓紧觉啊！唔该，你细声啲啊！ 咩啊？送外卖，大声啲唔得。打身啊！鱼稳粥、鱼片粥，88蚊，唔该，收钱。 哦，嗱，呢度90。 啊，多谢啦。 找钱啊，唔该，仲有2蚊啊。 2蚊要走？傻噶你，冇散纸啊？ 哦，唔紧要啊，我听日去你鱼档度攞咯。 好啊，你有本事嚟收啦，正一。 你正衰人嚟噶，落楼梯点死你？ 喂，嚟啦嚟啦，好靓鲩鱼啊，好靓鲩鱼啊，用大鱼啊，吓、啊、有啲咩鱼都啱噶吓。 唔该你啊，一个鲩鱼腩要小龟嗰边啊，唔该。 啊，靓女，我啲鱼全部新。喂，小姐，你冇嘢系嘛？半边面肿晒咁嘅吓。 唔关你事 啊。唔系咁讲。你是我客嘛，我当你是我 friend 嚟噶，边个搞我鱼佬？嗰啲 friend 即系唔俾面，打女人嗰啲又最憎，讲边个打你？ 都话唔关你事咯。 喂喂，你未攞呢嚿鱼啊？喂喂喂，唉，我无自由诶，失自由，送外卖两头有，今次系4C。啊，唔使撞到个靓女啦，费事俾佢噶。咦，呢家人做咩俾人淋红油啊？哇，锁埋铁链，咁严重。喂，阿蛇仔明啊，查成点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叫你查4D咧，姓何嘅。哦，明啊明啊，借钱人系何大伟。担保人咩名话？周子明啊，佢老婆。哦，而家争几多啊？30几万啊，还咗3期就冇还啊？哦，哇，唔系我啲 friend， 唉，八卦啫嘛，系咁啦，系咁啦。 好，无功无惊无险，又到十一点收工食宵夜，好嘢。咦，边有人喊嘅？喂，你边个出嚟啊？你冇扮鬼扮马吓我吓，我如果拆你祖宗山坟噶。嘿、哎，哦，又系李霞小姐，咩事啊？你做咩喊？ 唔关你事啊，唔使理你啊，你走啊。 唔好咩走啫噶？喂，话晒我都系慈云山最劲嗰个鱼佬嚟噶。你坐呢个球场，你知唔知我当年喺呢度留几多脚毛啊？扬名立万，个个都识我。我哋呢啲咧，即系吓同关二哥有交情嘅，见到一个女仔喊得咁惨，我实撑你噶，我实揽你噶。 就系你哋呢啲咁嘅衰人啊，搞到我成家人都冇好日子过。你走啊！ 喂喂喂，咁你讲嘢唔可以咁讲噶。我余佬读书唔多，不过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咁你老公真係争人钱要还㗎吓嘛。你周子明係担保人，你梗係要孭条数啦，係咪？ 你点知咁多嘢㗎？你查我，你讲你想点？ 唔你唔好咁大反应。我唔係查你，我有查，不过我係想帮你。都话晒你帮衬过我嘛，係咪先？你买个鱼腩我知㗎，总算相识一场。嗰笔数呢，嗱，我帮你同大佬讲咗，唔系唔还，系由一个礼拜宽限期，暂时冇事，快啲翻屋企啦。话时话，你个老公潜水唔系办法，你叫佢快啲蒲头，搞清楚件事先系办法嚟噶嘛。 我搞得好清楚啊，我同个衰人离咗婚好耐噶啦，我都唔知佢去咗边度，冇见佢都已经年几两年噶啦，我同佢冇啦冇楞噶啦。 吓，冇啦冇楞，你做咩仲帮佢还钱啊？ 因为我做了他的担保人，我一定要负责的嘛。不过我老豆最近要做手术，我又被公司炒了，所以有三期没还。有钱的话我一定会即刻还的、 好，有情有义， really good 你，我撑你，我喜欢。那我余佬搞定他帮你， 我的事我会自己搞定。 切，搞到你块面会肿到肥婆咁，你会俾林红油咧？哎，得啦得啦，唔使同我讲 ，no talk to me。 嗱，系你话你会帮我噶，不过你唔好谂住喺我身上攞着数。 哇哇，你啲咩人嚟噶？我帮你攞一个礼拜时间，等你唞下气。你 thank you 都唔讲声，你边间小学毕业噶？你啲 teacher 冇教你咩叫 polite 嘅咩？ 我啲 teacher 有冇教我 polite？ 我系边一间小学个都唔关你事，你走啊！ 喂，唔该，讲唔该，唔识讲啊 ？Thank you 得唔得啊？ 唔该。 该啦，啊走啦走啦走啦，啊咪走住。吓，睇你震啊震啊。 系啊。 系咪未食 dinner 啊？食唔食宵夜啊？行啦，食几宵夜，快啲。 Okay。 几好食我？ 系咯， 够啊！ 够啦，我已经撩紧牙啦，唔该晒。 要唔要啲 outside food 啊？外卖俾你老豆。 讲唔到英文嘅、我未咁浅啊。 我读过书噶， 我知道。 读得少唔等于冇读。 睇你个样唔似啫。我听日经过鱼档，我俾翻两。 傻嘅。 嗯。 我啊。点会收两钱先？你当我鱼腩？ 唔得，数还数，路还路啊嘛。我听日经过，我一定俾翻你噶。多谢你啊，余老哥。 哎呀，人哋叫我余老哥咧，我啲毛管冻晒。哎，唔系咁湿碎啦，出嚟行，结交四方朋友，真系一千几百鱼同垃圾，哎，由得佢啦。 多谢你。 系、啊。你叫咩名啊？ 我自我介绍，我叫周子明 ，Patricia。 劈咩话？咩劈？一劈劈个劈。 Patricia Patricia、 哦、 叫我做阿 Pat 啦，如果你读唔到， 大 Pat 细 Pat， 你睇下，你中意叫大 Pat 细 Pat 我都唔介意。 哎，阿 Pat 系嘛？哎，叫你大 Pat 啦，阿、大 Pat， 乜你咁冇礼貌噶？你仲有几句啊？讲埋先。 就咁，我咧叫余大文，成个慈云山叫我余佬，出面咧叫我余佬哥，系啦，我都冇英文名， 喂，阿大 Pat 放我改个名。 你叫余大文，我叫做大 Pat，OK？ 咁啊，不如咁样啦，你叫做 Fish Uncle 好唔好？ 都好喎、啊。是不是好似 Uncle Ray 咁啊？ 系啊，或者叫做 Uncle Fish 都得。 O K， 咁 Uncle Fish 咯，好啊，好啊， 好啊。 好 啊，点啊？ 喂，谢清明啊，江湖救急啊！我听日约咗个好重要嘅靓女叫阿大 Pat 啊，食饭，帮我剪头发吓，得唔得啊？得唔得啊？ 收到，收到，照旧系咪？嗱，我帮你留长后面头顶咧，剪短晒佢，最型仔嗰只啊！放心，我识 do。 喂，嗯，听你形容系河童嚟， 剪短。搞错，我系要赢噶，我知个河童出头顶剪晒佢，你系咪傻噶？唔怪得直你妈去慈云山啦，你剪好啲啊！你剪到我唔好，我剪你噶，啊同我剪到河童出得唔得？ 话晒，我都系慈云山金铰剪，保证你沟女冇得拖。 嗯，算啦，对你冇乜信心啦。好啦，我出金马伦道、金巴伦道嗰啲啊吓， 冇啊，系啊，大佬咪住咪住，嗱你睇下我真系有进步噶，你睇下我全场上面嗰啲海报，全部都系呢一期最流行嘅发型噶，我慈云山金铰剪全部识剪，边个机会细佬咧？ 你啲海报啊，嗰啲杂志都已经冇出噶啦，你喺嗰啲几廿年嘅杂志剪出嚟嘅海报，仲话最 in， 嗱我认得嗰啲姊妹嗰啲都冇出噶啦，你啲海报喂。咁边款啊？嗱呢张啦，好嘛？嗰款好嘛？ 哇，大佬、啊、我觉得咧第三张嗰款衬你多啲、啊，信哥，我俾啲强劲嘅 music 你， 好， 即刻 open work 开工。 呢只歌都廿几年前，又话俾啲强劲嘅 in music， 阿华哥都唔唱呢歌好耐， 摁紧啦，大佬， 哦，独自去靠卵啊嘛，我知。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 Fish 哥呢度啊！ 喂！ 啊、你做咩剪个河童头？ 阿莹莹啊，唉、啊，最衰啦！前面嗰执遮住对眼麻鬼烦，我要拨开少少先睇到你啊！真系吓、啊，笑咩啫？唔靓咩？喂，你唔睬我嘅？ 你叫个发型师帮你剪咗佢啦！ 唔得、啊， 你要拨起佢， 系啊，好 睇啲。 呢执好紧要，专登留噶。话阿、哦、蛇仔明话廿年前最兴呢啲啊。嗯马池啊，嗰、那个叫近藤真唔知乜嘢？喂，你唔识咩？ 我知道近藤真战啊嘛。 哦，系啊，近藤真战系咁叫咩？哎，叫佢食啦，叫佢食啦吓。 我叫咗两份人嘅二人餐。 两份人嘅二人餐，两份人 ，OK 得。 我重复再讲多次 ，NG，OK， 我叫咗份二人餐啊。 哦，冇问题。 嗯、 啊，我啲兄弟啱啱帮你喺门口咧装咗部闭路电视。 哦 用部手机去睇得一清二楚，咁你又出入咪安全啲咯、 哦？ 喂，睇下先。 哇，系、哦，好清晰啊！ 咦，嗱，个镜头仲可以校噶，知唔知啊？ 哇，好清楚啊！弊 做咩啊？ 你睇下，有几个人喺我屋企门口嗰度装下咁啊！ 我啊，系、哦，睇下又嚟搞事，即系唔俾面，你又试你喺度等我， 哦、 我帮你再睇下。 好，我食埋啲嘢先，我同你一齐去睇啊！ 唔使，呢啲碎料我 fish 佬搞掂、哦，我先行先 吓，唔该晒， 你等我。 你先。 哎呀，喂，细力啲！ 喂，大佬，你而家咩事咁勇啊？一个对四个，你都一把年纪啦，咁搏仲咩啊？好彩我班兄弟及时赶到咋？ 咁佢系我 friend， 有事肯定帮手嘛，系咪先？哎呀，好痛啊！ 切，咪扮嘢啦！你一啲事都冇，擦伤少少，点解扮重伤啫？喂， 梗系要扮啦！ 系， 知唔知咩叫英雄救美啊？你实唔明 啊？明晒啦！喂，我叫咗佢嚟非凡府睇你啊！ 叫阿嫂啊，知唔知啊？ 阿嫂呢度啊，你两个慢慢倾，我出去，今晚唔饭，记得锁门。 啊，关咩事咧？嗬，二佬啊，你冇事啊嘛？啊你好伤啊？ 小事，断咗三条半劈骨啫，插碎啦，我搵胶纸粘翻噶啦。 家暴咁样 啦，唔使噶啦，贴咗噶啦。 你好伤啊！你仲系冇事咧？你个样 傻啦！嗰四个友仔俾我打得重伤， 哦、 三个入咗 ICU，、哦、有个歪晒啊，成个头就嚟唔得噶啦。 余老哥， 唔好讲嘢住，俾你毛巾我及住，反转我，我需要你帮我掹翻背脊嗰一粒子弹。 吓、啊，子弹点解会咁噶？ 十年前有一日，我同阿妈哥两个人冲出重围。唉，算啦，过咗唔好提。咦咦，我背脊啲血砰砰声，射湿晒张床，我点算呢？快反转我！ 余老哥， 咩啊？ 我已经好大力噶啦，但系冇血。 冇血？冇理由噶，你抌两下睇下有冇血。 哦，好啊。 哎呀哎呀，嗱，冇都冇啊？ 冇啊。 哎呀，可能个肺爆咗啊！ 肺爆埋。 系啊，真系好到我晕啊！ 哎呀，余老哥，余老哥，个肺边度喺前边噶？我点解我去咗背脊嘅？你唔好吓我啊！ 夏天唔记得讲。我都就嚟死了，你今晚可唔可以留低陪我等我 happy 啊？我唔通堕入爱河？ 哎呀，真系，哎呀，好开心啊！攬下先，哎呀， 哎呀，你有啲咩揞住我咁辛苦嘅，揞得我好辛苦，咩嚟噶？你摆咗啲咩树？ 想念可爱的一个错